闷闷地嘅感觉，咁一闷得耐嘅时候咧，哦，嗰阵嘅雨咧又吹咗过嚟啊，又落雨啦咁样，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吓。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吓，咁啊30度嘅气温，咁啊继续今日咧嚟到2021年7月28日星期三嘅早上啦。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有些事情呢应该做就要去做，应该要发生我们就由得它发生。人呢很容易就会想一样东西啊，人呢是可以胜得过天的，这样人可以战胜命运的，是的，没错的，人的而且确有战胜命运，你看 Marvel 都知道，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可能性，都不知道有多少个未来。所以呢啊，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拿着一个决心去到将不可能成为可能，但是去到一些小事上面呢，大事我们可以坚持住一个大的方向，坚持住这个努力，但是小的事情我们可以怎样呢？小的事情我们就可以随心，随着命运的安排，不是说消极，是有时候一个人处理不到那么多事情，所以想带出的重点就是我们应该要选择性去到挑选我们一些坚持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不需要那么用心那么用力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交给其他人，或者有这件事情发生，去到大的事件上面，我们先来一个大的坚持，拿住自己的大的方向，那我们的事情呢就可以有更加明确的方向，还有事情就容易做得好，容易成功的了。所以今天你坚持的事情是什么呢？可以给你随心的事情又是什么呢？回工之前想一想咯。 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画出将来，流汗也潇洒，流泪也不怕，你会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从此再发芽。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看那季吧，能预算期望。绝地悬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从未结果。偶尔吞了一点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实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芽，沉默却优雅，无用去比较。Oh, just carry on， 你会盛放于天。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看遍夏季吧，能达到期望吗？风吹走困惑创伤，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光谱里找不到彩色，就会将彩虹云雾里沉溺。Oh, just carry on， 你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你继续聆听，你继续听。 朝早嘅时间，林家谦 ，Just Carry On。三十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8%。 各有各的天空之道，只需相信，继续沉默，努力种花。每个也有一颗种子，吸撒种吧。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 晨光世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近来西方国家就兴起一种尿液的疗法，声称饮尿就可以医治暗疮兼且减肥。更加有一名来自菲律宾的女子自制尿液面膜，听讲话可以令到暗疮消退，效果仲几明显添。日前菲律宾有一名女子就在社交网站上面上载一段影片，宣称就会用自己的尿液涂抹在面上面的暗疮嗰度，声称有助减轻痕痒，仲可以令佢尽快消退。佢在片段当中将尿液涂在暗疮上面之后，等佢干咗就去睡觉。第二日醒翻，再拍一条片，话自己暗疮退咗，仲话呢个方法有效，系咪真系得噶？英国医生 Carol Cooper 就话啦，尿液好多时都会被视为治疗嘅偏方，不过暂时就冇证据证明呢一样嘢对暗疮嘅治疗系有效用啦。佢就提醒大家，虽然尿液可能咧，佢嘅成分系有助于对抗干燥，甚至乎系减轻痕痒嘅感觉。不过尿液当中亦都含有细菌，如果将佢涂抹喺暗疮上面咧，就好容易令到细菌感染已经发炎嘅皮肤。过往亦都有唔少人宣称饮用尿液咧系可以治疗暗疮同埋减肥嘅。香港皮肤科专科医生史太祖就话啦，尿液经过泌尿系统排出身体，成分包括有尿素、矿物质和不同的化合物。如果有人声称尿液疗法可以医治暗疮或者减肥的话，其实在医学上面是没有根据的。史医生就说，尿素虽然有去死皮的功效，对于治疗皮肤干燥、湿疹或者暗疮是有用的，但是一般医生就会采用含有高浓度尿素的药膏，经过处理之后的尿素产品是更加纯正，亦都没有臭味。又或者可以用含有维生素 E 的药品来代替，根本不需要直接饮用尿液的。至于饮尿减肥法呢，史医生都有回应的。他就说，估计是因为饮完尿之后根本都没有胃口吃东西了，自然令到体重下降咯。尿液当中含有的物质是身体里面多余的物质，饮了之后反而就会加重肾脏的负荷，肾脏再一次需要处理这些物质，就会令到身体变成好像肾病病人的状态，长远来讲甚至会造成肾亏的。至于饮尿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史医生就说了，首先你应该会没有朋友咯。对于这些似是而非的疗法，我自己就觉得呢，很多时候都是名人效应，大家就去跟风。所以啊，在未有任何医学根据之前，千祈不要盲目乱咁试啊。如果真的想活得健康，皮肤靓，身体好，又有苗条的身形，不如做多些运动，饮多些水，早些睡，建立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那你想不健康都难啦。 接吻走太不太放，神秘品搭推到四方，只怕给瞬间遗忘，发光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我正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遗忘，悄悄反正是我自我，搞笑中你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返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起誓掉我。Don't you know， 大小丑为咗氹你开心。 Don't you know， 佢要搵食我一样到底。 Don't you know， 食咗赖你牛演搞笑一百分。 Don't you know。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我正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悄悄反正是我是我。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早上的时间六点二十二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是生效的。早上的时间雷暴警告是生效，三十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的。好了，又看看啲古仔了。项羽大家都记得是哪个啦，项羽刘邦那个项羽啦。项羽少年的时间，他的叔叔项梁成日都教他读书又习武。不过呢，他有时候在学习上面跟阿叔呢都有几多的拗撬的。阿叔就话啦，喂，你都好有抱负㗎喎，嚟嚟嚟，我教你學習兵法啦，兵法好嘢呀，兵法你可以打仗打赢仗。咁佢呢项羽就话到啦，嘿，兵法係有用，练好自己嘅身体先啦，我话想學習呢一个对付千军万马嘅本领喎。兵法系咪真係有用㗎？好啦，咁话说有一次秦始皇的车马仪仗秦游呢，咁经过啦。咁项羽同埋项梁呢亦都喺无数嘅观看嘅人群当中，咁望住啦噃。喺呢个时候，哇，嗨，真係大地在我脚下。见到个秦生行过，见到秦始皇喎，浩浩荡荡咁成扎黑军咁样。 项羽咧就突然之间咧行出嚟就同阿秦始皇讲啦，喂，佢嘅统治咧真系权势啊、地位啊，好似好巴闭咁样，我要将佢抢过嚟，我要取而代之。哇，呢、這个时候真系吓到阿叔咧，项羽之后就劲啫，咁啊，但系项羽劲之前都系唔劲噶嘛。咁所以阿叔咧就好惊行出嚟啦，哎，又跪啊，又拜，又同秦始皇撒冧又成，就话到啦，呢个小朋友唔识啊，咩都唔识啊，年少气盛，跟住仲励住佢同佢讲，你快啲收声啦，如果唔系，你抄家灭族啊。不过之后咧，阿项梁竟然间咧就暗暗赞许呢一个项羽，话佢其实头先。人哋人多势众，我先至咁样啫。啊，我又觉得你真系都几有胆识、啊。于是乎，佢哋两个之后咧都投入咗一啲反秦嘅战争嗰头。阿项梁就同阿项羽讲啦，佢就话到，其实你头先咧的而且确系讲出咗我嘅心声。我哋都好想啊，一齐推翻秦朝，复兴楚国。咁啊，项羽就话到啦。哎呀，咁你头先做咩话我乱咁讲呢？咁样咁都系项梁就解释啦。人哋真系人多势众，你一句行过去就话我要取而代之，真系人听落去硬耳啊！成队军队喺度，我哋真系随时命仔都冇噶，留得青山在，又哪怕冇柴烧啊！取而代之即系话指出啊，夺取别人嘅权力地位。而是由自己去到代替，这个呢是一种事物替代另外一种的事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很多的日常更替都是用取而代之这个的规则去到实现出来，可能是工作上的岗位，又有可能呢是一些、事情取而代之，人物的关系又取而代之，可以是好的方面亦都可以系唔好嘅一方面，个问题就系、睇你取代嘅时候，嗰、那个处理嘅办法系点咯。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陈志才、陈念慈羽毛球运商曾经为港争光，今日邓俊文、谢影雪连挫强敌， 八强生死战遇上英国组合倾力一战，奥运奖牌不是遥不可及，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乒乓球的杜海琴，我最希望点一首《不再犹豫》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充满力量和信心。 滔滔千里燕家园，关外万丈送郑州， 手牵手心连心，同步一起跨过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携手同行。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6:37啊，咁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啦，出边室外气温系30度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啊，白元浩打电话俾崔洁彤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啊，雷暴警告啊，其实有冇落雨啊？你见到嗰度？ 暂时就冇落雨，不过应该系落过雨嘅，个地下系湿嘅。不过你话开咗雷暴警告，而家出面都唔算，即系唔系好似前两日咁样太阳白白出嚟啦，少少天阴阴嘅感觉啦。咁但系都成30度。 系啊，成30度，可能系嗰种。好闷啊，好焗嘅感觉。呢排咧都好多呢啲天啊，我最唔中意就系咁焗啊。 因为其实寻晚我记得我冲凉嘅时候咧，即系喺个窗度望出去，都见到咦行雷闪电咁样。 吓，哇，系啊，呢排啲天气系突如其来嘅暴风雨啊，有好多都系。 系啊，喂，不过我想话咧，即系呢排咧，都大家留喺屋企睇奥运啦，都少出街啦，再加上你即系而家出街食饭都有啲时间都限制，咁你都会早翻嚟啦。咁但系都夜咗瞓啦，因为咧你都系由朝头早一路睇到夜晚咧，嗰唔同嘅台都继续播紧，咁有啲可能又播翻你晏昼 miss 咗嘅赛事啦，咁同时间有好多赛事要睇啦，咁样。 咁我尋日睇個乒乓波咧，台北嗰位選手啊，我唔知你有冇睇咧，就16强嘅比賽嚟嘅。 哦，呢場我冇睇啊。 夜晚嘅時候啊，好似係9点几，所以我係夜咗瞓啊呢排都。尋日好似係九点零钟啊，我睇完嗰場比賽，跟住先至沖涼嘅。 嗯。 咁有個台北嘅選手咧，叫做莊志淵啊。咁你望落去嘅時候，咦，見到佢都係一個幾有經驗，即係你從外形已經睇到應該係幾有經驗嘅一位選手嚟嘅。我就上网睇下佢嘅资料啦，因为我见到佢好冷静，同埋咧佢又冇教练坐喺旁边， 嗯， 即系一嗌暂停，即系对方嗌暂停嘅时候咧，佢都系自己坐埋一边嘅啫，咁原来咧佢嗰个背景都几得意，就系我全屋企咧都系乒乓波世家咯。即系爸爸啦、妈妈啦，同埋佢哥哥咧，都系运动员啦。咁、然后佢自己其实原来喺台湾嗰边咧，就非常之有名嘅系。 嗯， 系啦，佢非常之有名嘅。佢仲有一个乒乓波嘅一个运动城咧，即系教人哋打乒乓波，亦都有一啲好先进嘅器材嘅。 哇，几犀利喎！ 系啊，乒乓教父、可以话系，即系啲人咁样叫佢啦，喺嗰度。咁跟住最特别嘅咧就系、佢好有爱心。 嗯、 即是有很多这些运动员的其他周边新闻呢随即就会出了来啦，就说他都养了很多流浪狗去他那个教乒乓波的地方。即是你知道流浪狗就没有地方住啦。 嗯。 咁他自己在那里有一栋嘢去教人哋㗎嘛。咁、他有时呢就会收留那些流浪狗。 好多嘢。 系啊，影咗啲相出嚟，咁啊，因为你睇到运动员比赛嘅时候咧，佢哋都冇乜表情噶嘛，大家都沉着应战啊，好冷静咁样噶嘛，即系好少会联想到啊，到底佢私底下系个咩人嚟嘅咧？咁样，咁就引起咗我兴趣去睇啦。咁一上网揾啊，原来佢又系一个爸爸嚟嘅。系啦，咁跟住又好有爱心，养好多流浪狗嘅咁样，咁跟住我就觉得都几好。其实睇我唔系净系睇嗰个比赛有几咁紧张啊，或者边个赢啊，反而系好似认识即系每个运动员背后嘅故事咁样样咯。 哦，呢啲背后故事咧都真系几多啊！我都揾咗好多咧同乒乓波有关嘅，咁有机会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好多都几励志添，我自己觉得又几感动。 系，特别励志就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好励志啊！有时真系睇到，哇，竟然可以落去咁多追翻上嚟咁样，到底个心系谂紧啲乜嘢嘅咧？ 系咯，即系佢嗰个心理质素咧系好紧要啊！因为你系落后咁多，我细个都有参加嗰啲咩学界比赛啦，你落后得多咧，你系会慌噶。系啊，好真系好正常。 嗰盘直头想放弃系嘛？ 系啊，即系你会不如呢盘唔打啦，留翻啲力啦。如果你策略上嘅有阵时真系咁嘅，不过有阵时咧你都明白，可能嗰个心态就唔系净系谂呢盘放弃，即系就放弃咗呢个游戏咁样。 放弃咗自己。 系，即系你已经发觉 放弃咗治疗。 你打打下咧，你发觉对方哇好劲喎。唔可以赢噶，点打啊咁样？ 我想问你学界系参加啲咩啊？ 我羽毛球噶。 哦，系咩？ 系啊，我真系羽毛球噶， 失劲。 上次同你讲开话，我都同你讲系羽毛球，都冇人信咁样。 哦，唔系，你上次话要打羽毛球啫嘛，系嘛？ 静静地就系因为以前打羽毛球嘛，咁你砌低你哋咯。 好啊，约一次感受一下呢个学界参加者嘅威力啊！ 系啊，50年前就劲啫，而家可能唔劲啦。好啦，转头翻嚟见你啦吓。 好。 晨光百科， 好彩又未真系到50年啫。啊，出边啊继续30度吓，雷暴警告咧依然系生效住嘅。嚟到今日嘅晨光百科啦。今日嘅神光百科咧，咁啊想同听众咧就睇睇一样嘢，鼻涕虫，唔知道你有冇见过佢咧？鼻涕虫咧个感觉就好似嗰啲话咩武学嘅蜗牛咁样啊！原来喺唔同地方有啲人又中意咧就系收集呢一种嘅小昆虫噶噃，啲人称之佢为武学嘅蜗牛啦。有啲人发现撒盐咧就好似会令到呢一个鼻涕虫咧就溶解咁样。 鼻涕虫个名之所以叫鼻涕虫咧，就系、是、因为当佢爬行嘅时候啦，佢会分泌无穷无尽嘅黏液啊，所以咧啲人就会叫佢做鼻涕虫。好啦，有啲人就话到啦，喂，其实佢好似咧水蚤嘅一种、哦，好多人咧都因为外形嘅关系啦，就将佢同嗰啲可以吸人血嘅水蚤咧就摆埋一齐嚟讲嘅。有啲人甚至乎咧就会叫佢做唔会叫佢做水蚤嘅，叫佢做草蚤，陆地上面噶嘛，系咪？事实上啊，水蚤咧就属于一种叫做环节动物啊嘅一个系列嘅，同蚯蚓咧系近亲，同软体动物嘅呢一种叫做鼻涕虫咧就冇乜关系嘅。咁啊，由于咧就系污染嘅关系啦，喺唔同地方嘅平地，其实好多时咧都发觉呢啲水蚤啦都越嚟越少啦。以前咧曾经出现过就系一啲用咩用水蚤咧去到医治一啲同血液有关嘅疾病嘅。啊！見嗰啲文獻咧係咁講噶，咁當然啦，而家文明嘅科學啊，咁啊當然一有啲病啊，梗係睇醫生啦。啊，原來呢種鼻涕蟲咧，亦都有分另外一種叫做海鼻涕蟲，兩種嘅外形類似嘅生物咧，其實都係咧一種叫做軟體動物嘅。啊，普通嘅鼻涕蟲咧就有肺嘅構造噶，屬於咧就係肺亞綱。如果你話海鼻涕蟲咧，就係、是、有腮嘅、啊、所以咧兩個叫做叫有近親嘅，但係咧嗰個感覺都越嚟越遠噶啦嚇，一個用肺，一個用腮。其實鼻涕蟲同蝸牛咧唔單止係近親啊，而且佢哋嘅長相即係佢外貌同習性亦都相當之類似噶。如果我哋同拎住一隻蝸牛或者個蝸牛本身冇咗殼嘅。几乎咧个样系同鼻涕虫一模一样，加上啊好多解剖同 DNA 嘅证据都证明咗两群嘅动物咧的而且确咧个关系非浅啊吓，所以科学家咧就认为啊鼻涕虫啊有机会咧嘅祖先就系有壳嘅蜗牛啦，蜗牛就好似一座嘅移动城堡咁样，可以抵御天敌嘅侵袭，减少咧就水分嘅流失，等蜗牛可以咧就好安心呢一个壳入边咧就下眠啦或者冬眠噶。啊，某一种类嘅鼻涕虫咧，啱啱就喺两者之间，只系得翻咧就系一片尚未退化完全嘅外壳。呢一类嘅动物咧就称之为半鼻涕虫，亦都咧就系属于啊鼻涕虫从呢个蜗牛演化出嚟嘅其中一个重要嘅证据。点解鼻涕虫要抌咗个壳咧？咪进化啊嘛？点解抌咗个壳咧？明明买咗间屋嘅都要抌咗佢啊？点解咧吓？啊，陆地上啊就唔似得海洋咁样能够随时咧就摄取溶解喺水入边嘅一啲叫做钙离子，去到合成咧就碳酸钙噶。蜗牛咧就开始发现佢哋嘅本钱咧就唔系好够用啦，冇办法做出咧又大又厚嘅外壳，而且蜗牛嘅壳啊，面对住遇到咧同样都系步行嘅虫啊、萤火虫嘅幼虫啊，或者老鼠呢一类型蜗牛天敌嘅时间，就冇办法完全用个壳咧去到保护自己嘅，有时甚至乎咧个壳会阻住佢，因为可能对佢嚟讲太重啊、太压榨，阻住佢咧就运动同埋逃跑。虽然我都唔系好觉得佢有个壳会即系同埋冇个壳咧会快几多啊吓，咁就点讲都好啦，咁佢系咁样解释嘅。咁所以话到有一群嘅蜗牛开始咧个壳就越变越细，越变亦都越薄，方便咧佢哋就直接啊逃生添。唔知道你又相信边一种嘅讲法多啲咧？蜗牛都好犀利嘅，即系你发觉佢咧行一段嘅路途嘅时候啦，佢又不断因为好慢啊嘛，不断咁行嘅时候咧，都要配咗一个不退缩啊，只要坚持嘅心态嘅呢啲嘅精神啊，蜗牛精神咧，其实某程度上又系好值得我哋去到睇下、学习一下嘅。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惜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输给了怕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战胜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 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斜方也许被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变成今天我，旧纪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披起这武士袍。我心 有坚持的意义啊！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 Circle 又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嘅 KOL 啦，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又一个礼拜啦， 又一个礼拜冇错啦， 听到你把声啦，系啊， 又要讲翻呢句啦，有冇啲办法令到我哋减下压先？ 分享一下啦，不断咧都系不断更新啊嘛。咁道理咧，其实我又觉得咧都系嗰个缘起，但系咧原来方法咧亦都有好多选择俾我哋嘅。咁我记得咧之前咧都有讲过咯，或者我哋上一集啦都讲紧一啲小动作咧系可以激活我哋脑袋啊嘛，帮助我哋去集中啦。咁另外咧，我哋之前咧有讲过就原来有一啲嘅动作啊。其实咧系激活紧我哋一啲嘅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有啲乜嘢作用呢？就系帮我哋去翻一个轻松，叫做即系一个 relax 嘅状态。因为咧，当我哋紧张啊、打仗嘅时候咧，就系用紧另一个毛噶嘛。 哦，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我哋点样去帮我哋咧？其实我哋都系讲紧好似上次咁啊，要透过一个媒介或者一啲工具去激活。去退翻一个副交感神经嘅呢一样嘢出嚟啦，咁我哋先至可以去翻一个轻松嘅状态啊嘛。 系 咁啊嗱，最近咧我去过玩具街啦，边一区都冇所谓嘅，我知道区区都有一啲玩具街嘅。咁但系譬如你啊去开边啲玩具，我自己去开咧九龙区有一个玩具街，我发现咧有一个玩具咧。周街都有得卖噶、哦， 系 咁系点样嘅咧？就系、是、五颜六色嘅。 吓， 我就今日想介绍一下，同埋咧，佢就不断写住减压版咁样嘅。 哦，我知啦，即系 减压玩具 嗰啲，俾你搓完揿扁，又或者俾你抌落地，啪一声就又可以回复原状嗰一只系嘛？ 嗱，并唔系咁样、 哦。哦，系啊， 系啊，嗱，我见到咧，我有观察噶，都几多小朋友咧。佢哋系去研究啦，同埋系会好似好兴嘅一样嘢嚟噶。 嗯， 系啊，咁佢就写住玩减压玩具咁样啦。咁、其实佢似系点样嘅咧？佢好似咧个形态咧就好似我哋细个咧，我应该唔系嗰件唔系玩具嚟嘅，其实就系嗰啲 bubble 纸啊，包 packing 嘢包嘢嘅 bubble 纸。细个咧都好中意去揿，因为会一浸爆咗佢会 pop 一声噶嘛。咁、而佢嗰个样咧就系、好似一粒咧。好似 bubble 纸咁样咧，但系佢就半圆咧，有唔同嘅形状，有唔同嘅颜色嘅，可能佢有啲蝴蝶嘅样啦，有圆形噶啦，有四方形噶啦，咁个质地系咩嚟嘅咧？系好似一啲直胶嘅质地，软嘅，佢都可以即系揸埋变咗一柱嘢都得嘅， 但系又可以变翻原状咁样噶系嘛？ 变翻原状，同埋咧佢系点样嘅咧？其实佢就揿咯，揿嗰啲粒粒咯， 哦、 即系嗰、那个，因为佢系直胶嘅质地嘛，咁就唔会好似我哋细个揿嗰个 bubble 自己会爆啦。 嗰、啊那个揿完细个嗰啲揿完就爆咗就冇咗啦，呢、這个就可以揿完又变翻揿完又变。 佢揿 咗去另一边。我揿咗去另外嗰边， 跟住你揿晒啦，可能佢有三十粒。你撳曬啦，你反翻轉頭繼續撳咯。我而家就揸住喺手啊，其實你係會可以撳咗去另一邊咧，反轉咗咁樣嘅。係啊，跟住擺喺台面等佢咧回復嗰、那個，佢會一路變彈，跟住佢會彈起噶嘛。跟住就會反翻去，反翻轉本身佢喺嗰一面嘅嗰度。我唔知係咪嗰只 啊。咁呢個玩呢、這個玩具點樣又幫到我哋減壓嘅咧？ 係啦，點解會幫到你哋減壓咧？頭先有講啦。其中一個位置可以激活我哋嘅副交感神經咧，就係、是、手指頭。咁所以呢一個玩具咧，其實好需要你好簡單做一樣嘢咧，就係、是、用你嘅手指一路喺度撳，一路喺度撳，同埋都唔需要費力嘅。你擺喺張台度啦，同埋平時喺屋企好啦。我覺得啲小學生咧，可能即係好勁嘅，帶翻學，又同時咧就係、是、可能小息又拎出嚟玩一下。撳下又唔應該唔影響到平時學習啦。 嚇、啊！但係翻學俾唔俾帶架呢啲咁嘅玩具仔？ 我見係嗰個鎖匙扣嚟嘅，佢已經係演變到除咗有好大塊，亦都有好細塊。 哦，即係俾老師問嘅時候就可以話咯，鎖匙扣嚟㗎，唔係玩具㗎。係 啦，有三乘三啊，或者有四乘三啊，咁有唔同嘅 size 嘅。咁、哦、但係咧講緊個手指頭咧，其實咧我哋之前有教過啲動作就係可以手指頭嘅喺度即係點點點嘅動作啦。 啊 都是一个减压的动作啦。咁点解咧？就头先讲紧就系话，其实手指头其中一个地方咧，有一啲嘅触感咧，系令我哋可以激活翻我哋嘅副交感神经。激活系好紧要嘛？头先咁就系帮你去翻一个可能我哋平时做嘢好作战状态嘅，其实真系唔需要经常作战状态噶嘛。我哋就话诶，轻松啲啊，点样可以轻松啲咧？就系、是、可以激活一下。手指头一啲嘅触感去启动翻我哋想去 relax 嘅嗰、那个状态。 咁、哦、即系有阵时候我哋揿下啲手指头咧，其实佢都可以帮我哋减下压嘅，得唔得噶？ 可以啊，我哋之前就系教话咧，用两一对手啦嘅手指不如互点啦，即系好似笃即点手指咁样咧。咁、 哦、 你可以五只手指一齐咧，可以我平时坐车都会，或者咧真系我都经历过咧，可能要面试啊紧张咧，我就会做下呢啲动作。 啊 一嚟你可以將個集中力去翻手指頭嘅嗰種觸感啦，係、啦，咁因為你緊張，你一定係會諗住嗰樣嘢，咪越諗越緊張咯，就幫你去篩 check 下，分散下注意力啦，同、埋手指頭都係即係有唔同嘅一啲嘅神經啦、觸感喺度啦，咁會幫到我哋咧去轉移視線之外咧，亦都激即係頭先講啦，可以會唔會有一啲嘅可以去翻個副交感神經嘅狀態？是幫到我哋可以輕鬆一啲咧咁樣，咁頭先嗰個玩具亦都係其中一個啦。另外仲有一個已經過氣咗嘅玩具，曾經都風靡小學界同埋小朋友界嘅，就係、是、嗰個玩手指，即係我點樣講咧？其實佢係三個圓形組成，好似一個回力標咁嘅樣啊。就如果你知嘅咧，你就會明噶啦。小學生曾經係好。好兴嘅，我下次搵翻个名翻嚟啦，我话翻俾你听。 好啊， 那个玩具叫咩名 好？总之呢一类型嘅玩具，佢嗰个嘅功效其实都系帮到我哋可以集中咗喺某一样嘅事情上面，又令到我哋减压咁样。 所以玩玩具咧，唔系净系玩嘅，系有用噶，唔系小朋友嘅，大朋友都系帮到手嘅、 甚至乎咧，大朋友更加咧应该玩翻多啲呢一类型嘅玩具啊。因为咧，小朋友个压力就多数都系嚟自成绩，又或者系读书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大人嘅时候咧，嗰啲压力咧就真系无奇不有啊。咁如果可以头先 Circle 所讲嘅，就系、是、原来呢一类型嘅玩具已经变化到就系锁匙扣咁样嘅，你不妨勾一两个起身，一有发觉紧张嘅时候咧，就拎住佢揿，或者刺激下自己啲手指头咧，咁啊令到自己集中翻又好。放鬆翻都好，即係總之令到你嗰刻個壓力咧可以消除咗佢先，咁你就有更加多嘅空間又處理翻其他壓力噶嘛。 係啊，其實仲有好多款式嘅，我下次有機會再講。 喂，好啊好啊， 同個玩具類型啊， 好啊好啊，我哋可以 自己整添㗎。 一年嚟四集啊，介紹啲減壓玩具都得㗎。 可以啊，仲可以 DIY 添。 哎，好啊 ，DIY 呢個嗰一集啊，好啦，喂，咁留翻下次講啊呢、這個。 好啦， 唔該曬 Circle， 拜 拜。 唔该晒 ，Circle。时间好快脆，会到早上嘅七点钟啊！咁啊，留意住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转头晨光第一线喺二台再同你见面。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第一线。 法國和希臘派飛機協助撲救。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東北部同樣有山火，1500公頃林木被焚毀，幾十人被迫撤離家園。天氣方面，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熱帶風暴煙花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上午7時，煙花集結在南京西北約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約為33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驟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7点45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港队的张家朗勇夺金牌，亦成为东京奥运香港的第一金。 我是张家朗。今次的比賽很難忘，很開心可以拿到冠軍，自己一直都沒想過，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可以支持其他香港隊。最想跟香港人說就是加油，不要放棄，還有很多謝你們的支持。 媽咪，今天數學考試我擔心考得不好啊。 但是我見你很努力溫習， 我對著張卷個腦一片空白。 所以你很擔心？ 我想答错了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们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吧。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我戴了三对胶手套、面罩、眼罩，穿着胶围裙，加上一对胶鞋，一定没问题啦。 你穿到咁样搞咩啊？ 我要做电力工作啊嘛，我穿到全身都系胶嘅，咪可以绝缘，唔会触电咯。 要确保电力工作安全咧，系要严格遵守制定咗嘅安全工作程序噶。想知多啲，就要留意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边嘅二台话你知啦。 诶，小花，我啱啱喺工地嗰度收工嘅时候，一路饮住杯冻柠啡，一路听住首《悲伤的一千种练习》，咁就晕晕地啦。系咪因为我太悲伤呢？ 你系咪中暑就真啊？今日咁热，你地盘开工又唔饮水，又着深色长袖衫裤，梗系容易见晕啦。 唔想好似我呢咁开工开到差啲中暑，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育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防中暑，预防措施齐做足。我系小花谭杏林。 政府统计处的人口普查统计员几时会上门做访问的？ 由7月18号起，他们只会上门协助未交问卷或者预约了的住户做访问，普查的资料会绝对保密。统计员都有身份证明书，还会带着襟章，拎着红色文件袋和穿着指定制服，记得看清楚啊。有怀疑可以打去182021核实，开门前先核实身份。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指引。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唔知会唔会落雨啊？定塞车咧？咁啊，梗系要黐住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朝头早有晨光交通天文台。直播室入边，首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亦都咧就揾到 Didi。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嘅天气如何咧？ 天氣如何？ 啊，唔係出邊嘅交通如何咧？ 天氣交平啊 ，O 啦，咁啊，我都可以講少少啊。今朝翻嚟咧都冇落雨嘅，好開心啊，係啦。咁但係交通方面都好好，啊，喎，全部路面咧同埋隧道咧暫時完全正常嘅。咁但係咧，我都有兩個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經過要小心㗎。荃灣嘅楊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啦，近住川龍街咁啊，部分行車線封咗啦。咁另外將軍澳嘅寶豐路咧都係受水管急收影響，去怡心園方向近住欣怡花園嘅慢線咧就封閉嘅。咁所以經過要特别小心啦。 呢啲嘅天气咧，嗱又有雷暴警告啊，而家，又有酷热天气警告啦。咁啊，室外气温都30度嘅，其实喺条街上面行咧，系真系好辛苦，系真系好焗噶。即系特别咧，系我哋如果我自己有阵时都会搭巴士等车咁样咧，我发觉咧，即系喺巴士站嗰度。最惨系咩咧？系啊，就系，是，嗰个巴士停咗喺度嘅时候，嗰个巴士又唔系理想嘅， 系啊，洗埋嗰阵热气真系劲啊！ 然后佢仲要企喺我前边，跟住佢一开车，俾有个呼，哇！你真系成个人咧兴晒， 系啊！但系你如果行开个人好热嘅话咧，其实你又唔系喺感觉到出边热嘅，我觉得 系咩？ 系啊！嗱，我琴日就试过啦，喺街度系好热噶嘛，系咁行行行行完翻到屋企咧，都唔使开冷气开风扇都觉得凉，因为个身体好热啊！ 吓，哦， 好得意啊！ 又系去到极致嘅时候又会咁， 系啊！咁但系冇办法啦，天气一年四季我哋都要适应啦，春夏秋冬 系啊，注意住补水啊！咁啊，最近啲天气咧都开始会慢慢变差又焗啊，而且咧就多雨水噶啦。如果你喺即系条街嗰度行嘅话咧，即系特别小心啊！如果唔系就一晕咗，哎呀喺条街嗰度晕低咗啊，真系冇阴功啊！咁 所以系，所以咧暑假啦，其实系有啲运动系真系唔系好适宜做嘅，系咪啊？ 系啊，所以话暑假如果系太多室外活动嘅时候咧，你见可能会玩翻啲水上活动会比较上多啦。不过而家玩水上活动咧都几礼计嘅，就系，因为 其实我唔系好识嘅礼计， 即系几麻烦啊！ 麻烦 个原因系因为咧，你通常玩玩水上活动，而家啲雷暴警告突然之间出嚟，而家又有啦。 即刻停， 系啦，咁佢即刻停嘅，咁佢通常咧都系会嗰啲叫做水上中心啦，就有广播就话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咁样，咁啊会呼吁翻啲喺水入边玩紧啲活动嘅朋友咧就上翻水咁样嘅。 系你讲呢样嘢，正正就系啦，嗱，屋企楼下咧有个游水池噶嘛，一雷暴咧又游下都要你翻上水，所以最好咧就系最稳定就系室内嘅游水池啦。 系啦， 所以政府都好多设施都好好噶。 系啊，都开咗几多室内嘅游水池。 系啊，咁啊大家都开心咯，但系咧你都系咧，小白而家。暑假你都唔会行山，我都停咗啊，好热啊，我觉得 系嘛，系啊，行山嘅话咧，即系如果你都坚持去行嘅，安全嘅情况底下，同埋带备足够嘅食水咯。 我自己比较惊啲，我惊中暑啊，因为个体质嘅问题咧，同埋又唔系真系人哋嗰啲咁叻啊，成日行惯山嗰啲咧，所以都要量力而为咯。 系啊，量力而为啊， 同埋最紧要天气唔好嘅时咧，就真系唔好去行山啊。 系啊， 呢个真系好危险噶。 系啊，即系唔好谂住天气差，又或者觉得自己好强嘅，可以战胜大自然嘅。我成日都系觉得冇人可以战胜大自然， 梗系冇啦！大自然点有可能战胜到啊？ 系咯，人都系好渺小嘅啫， 系咪？所以都系自己要睇清楚先至好去做啊啲嘢。 啱啊，好啦，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 O 啦吓，早晨阿 O。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又雷暴又酷热天气警告，而家点搞好啊？ 系啊，今日天气状况咧，感觉上咧就未落出雨嚟嘅，咁但系咧状况都麻麻地，点解咧？好似头先小白咁样讲啦，咁啊，好焗啊，好焗，咁好似沤紧雨咁样。望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都相当低嘅，点解咧？因为有一层咧好厚嘅烟霞喺度，咁啊挡住晒所有嘅景致啦。咁啊，黐立立熱辣辣咁樣，好想佢快啲落陣雨出嚟咧，俾大家降下温啦。咁啊，不過你唔可以準時預測幾時有雨啦。同我哋都想攞多啲金牌，但係未必一定噶嘛。天氣就係天氣，未必決定喺人嘅手嗰度咁樣。咁所以咧，今日如果真係落雨啊，大家帶少少雨具啦。不過你頭先都有講啦，話喂近排咧天氣熱啲咧，其實咧都少咗朋友做戶外。運動啦，我都覺得係嘅。咁依家咧，譬如喺條街嗰度真係跑得嗰啲咧，都係一啲大隻佬嚟，佢哋會除曬衫咁樣跑。咁你一睇就知道，哇，一定係運動健將啦，睇個身形就知道啦。咁樣，哇，又有胸肌，又有腹肌啊，又有小腿肌，又有三頭肌，乜嘢肌肉都俾佢擁有曬，成個奧運嗰啲運動員咁樣啊。咁啊 ，show 一 show 自己 body 喺條街嗰度跑。但係咧，你話平時有跑開嘅朋友仔咧， 可能就因為空氣質素麻麻地啦，再加上好焗嘅關係咧，就減少咗跑，咁都建議大家做翻啲室內嘅運動咧，就會比較好啲。咁啊，運動又唔好停落嚟啊，因為即係有陣時一停咗，你又唔想做噶。唔知小白你自己都係行山愛好者啦，嗰排中意行啊，或者行得興起咧，喂，連續幾個禮拜係咁行，係咁行，都覺得哇，好正好正。但係咧，一停咗落嚟咧，譬如停咗一兩個禮拜咧，即刻冇咗嗰個動力同埋向心力，係咪咁樣？ 性咧就會出曬嚟嘅，所以而家你話阿歐都講得啱啊，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喺屋企內嘅時候咧，好容易產生個惰性，所以咧其實可以拉下筋嘅，拉下筋係一個咧幾好室內可以做，亦都係其實又會出汗嘅，你拉筋拉得耐到，即係都係一個係啊，舒展一下啲筋骨，你咪當而家 recover 下咯，跟住又可以再有力，又有條筋可以靚筋俾你去跑嘛。 系啦，咁啊做啲身体嘅运动啦，朝早咁啊做少少早操都啱啊，旧时翻学都会做下啲早操咁样，令到自己咧感觉上精神一啲。今日就唔好做咁多户外嘅活动啦。咁啊头先小白都有讲，喂雷暴警告，其实琴晚咧我夜晚再翻工嘅时候咧，都闪电闪得几劲下，基本上五分钟就闪一下。我自己一路揸车嘅时候一路惊啊，唔系惊话个行雷啊，话劈中你啊咁，我唔系惊咁样，我系惊咧有啲车咧可能。觉嗰下突然间闪得好光咧，佢抢胎啊！即系佢突然间错一错个胎咧， 惊啊！有司机都会惊， 系啦，有咁嘅情况出现咯。咁所以无论系做运动以至驾驶者咧，都要安全同埋小心啦。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啦。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咁啊，最高气温啊去到33度，吹和缓西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几日骤雨增多，以及咧亦都系有雷暴噶。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雷暴警告暂时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45啦。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嚟到今日朝头早7:15啦，吓有我哋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喂，早晨啊 ，Barbie， 你有冇睇奥运呢？ 梗系有啦，我哋香港攞奖拍不正嘢开心啊！ 系啊，睇奥运咧，亦都令到我觉得咧，原来咧运动员除咗可以增光之外咧，做运动亦都可以令到人强身健体、 啊。系啊，而家咧反而咧攞奖牌，大家都兴翻做下运动啊，即系入翻个运动热潮啊！ 忙碌嘅都市人嚟讲，成日都可能要翻工啊，又成日坐喺冷气地方咧，应该把握啲乜嘢时机去做啲乜嘢运动比较好咧？吓？ 做运动最好的时机当然是朝头早了，因为朝头早是阳气升发的时间，尤其是正12点之前、所以我们做运动，我们出汗，我们会用我们的能量出来，都是跟大自然升发能量是很吻合的、所以我们做运动最好都是朝头早，尤其是12点之前。 是有没有说大概其实每一天做几耐的运动是最适合的呢？ 其实最理想呢，其实就是我们做半个钟至一个钟。为什么呢？因为做运动出汗第一样嘢佢做嘅咧就系一个散热啦。咁如果我哋觉得好热啦，咁样身体就会出汗啦。咁但系咧，去到出到咁上下时间，大约半个钟开始啦，我哋出汗咧就会将我哋嘅垃圾身体里面嘅垃圾啦、新陈代谢嘅呢啲污糟嘢咧，我哋就随住个汗咧系排出嚟。咁所以我哋做运动咧，最好咧就做到半个钟至一个钟咧，就会比较理想，可以将我哋身体唔要嘅排出嚟咯。 但系如果咧系烈日当空嘅情况底下咧，会唔会即系未必可以做到咁长嘅时间咧？ 咁而家都仲系大暑少少嘅时间啦，即系好热啦。咁当然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就要留意唔好中暑啦。咁如果咧我哋做运动咧，最好做一啲户外啦，即系有阳光啊最好啦。咁但系头先咧提到啦，好地好忙喎、啊，即系翻工系咪？又唔系职业运动员啦。咁点算好咧？咁我会建议咧，大家可以咧，有几个方法嘅。尤其是咧，俾一啲咧，好似喂我哋摆咧做运动好耐啦，即系除咗翻工放工，冇点样喐咧。咁我会有啲建议嘅。就一开始咧。散步先， 系 翻工嘅人士啦吓 ，lunch 啊咁样咧，出去散步啦，又或者真系唔使翻工，之后就出去散步先，慢慢散步。如果可以咧，即系最好散步到半个钟啦。嗱，真系唔得咧，即系3个字都好过冇啊吓。开始喐下先个人吓，最好系。 三個指示。咁如果咧，我哋可以散步到一段時間咯，即係步行係一個咧係全身咧都喐動嘅一個嘅動作嚟嘅。 嗯。 咁如果啊 OK 咯，散步一段時間咧，其實我就覺得可以挑戰一下啦，就可以咧做咧五分鐘嘅運動。 係。 五分鐘睇一聽落去都覺得可行啊嘛，係咪先？ 嗯都可以嘅。 係啦，而家咧其實上網咧可以查到啦嚇，一啲五分鐘嘅運動咧，其實好多啲影片嘅，我哋可以跟嘅。 嚇、嗯， 如果再渣啲咧？你可以找一些是给小朋友或者专门给长者的、做开个人先，就最好呢每日都做五分钟、令到自己呢都喐开，我们喐开的时间呢我们就慢慢就可以再挑战多一些动作啊不同的关节啊那些就可以多一点的了，喐多一点的了。 即其实听到 Terry 这样说，即最主要都是喐到全身的一些不同的关节肌肉这样，就算简单的散步呢其实都真的喐到手手脚脚，甚至乎可能膊头都可以的，即揈下手的时候。 是啊，每日起码五分钟先啦，即是五分钟是一个比较可行的目标嘛。如果一开始叫大家呢喂，每日都做半个钟跑步咧，喂，大家真系未抽到呢个时间，同埋个体力上咧，真系做唔到啊！ 同埋即系我谂都要真系持之以恒啦，即系讲就话五分钟啫，但系可能好多人咧就整整下咧，每一日咧就会越嚟越懒啦，或者不如隔一日先至落去做运动啦，咁就得啦。 系啊，最好五分钟都 keep 住做，咁咧就一定身体好噶啦。同埋我哋会形成一个习惯咧，起码二十一日啦嘛，所以我哋起码坚持到三个礼拜啦。咁慢慢咧就你觉得哎呀唔喐咧，即系身体就唔系好舒服啦咁样。咁如果我哋放假啦，咁星期六日咧，咁我哋可以咧系做长啲时间噶啦，咁最好做咧唔同款嘅运动啦，即系譬如今日打下篮球啊，听日就可以做下羽毛球啦。因为唔同嘅运动咧，佢喐嘅就系唔同嘅关节同埋肌肉啦。咁我哋就唔好做死某一种嘅运动，因为做死某一种嘅话咧，咁就好容易就会伤身噶啦。你见运动员有时专业运动员都容易受伤啦，咁所以有啲可能要留意一下， 同埋都唔可以做一啲咧，即系自己能力未必可以所及做到嘅运动，即系啲高危险性或者高强度嘅运动咧，初学嘅人士咧，或者平时唔系好喐嘅人士咧，就唔好咁快挑战啲咁高深嘅住啦。做完运动之后，其实有冇啲系要注意嘅咧？ 啊，做完运动咧，当然一定要饮水啦。咁但系好多人咧，第一样嘢佢哋就会去饮冻水。咁其实咧就非常之伤身。咁大家幻想一下啦，好似你而家去煮个镬咁样蒸笼，或蒸完之后好热好热。咁咧你倒一冰水冻水落去会点啊？ 喳一声啦， 系啦，喳一声啦。你其实同我哋咧好热，身体好热嘅时候，你一饮冻嘅都系饮冻嘢嗰两秒就好舒服啦。跟住就会喳一声咧，好热嘅。咁我哋最好其实咧解渴嘅方法都唔伤身咧，就系饮暖水。嗱，唔使好热嘅，唔使咧，即系啱啱不 唔使出晒烟咁样嘅。 系啦，暖暖地，其实最理想系同我哋体温差唔多，即系36-37度咧，其实系最舒服嘅。你一饮完落去咧，就会即刻个人好平静，又唔会特别热嘅，非常之好噶。大家可以试下，即系比较下，即系饮冰水同埋饮暖水嘅分别。 系，其实都解渴嘅，因为其实水就解渴噶啦。但系大家可能好多时就觉得，硬系咧越冻嘅嘢咧就散热，或者令到个身体舒服啲嘅感觉咧就会嚟得快啲，咁所以就想饮冻嘢或者饮冰冻嘅水咯。 是啊，但持之以恒之后呢，一段时间之后呢，如果成日饮冻嘢呢，反而做完运动一嚟呢就冻呢，出伤上伤我哋脾胃啦。咁所以造成就咩呢？容易肚痛啊、肚屙啊咁样情况囉。 是。 或者肥添啊。 希望呢即係可以趁住呢个奥运嘅热潮呢，令到大家呢滴起心肝做返多啲运动啦。就算唔係真係好似运动员咁专业嘅水准，但係起码都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好啲嘛。 滴起心肝啦，一起呢就有一个健康嘅生活，日日都做下运动啦，最少都五分钟啦。 啱啊，日日运动身体好嘛。头先 Terry 咧就话21日可以建立一个新习惯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持之以恒啦。今朝早唔该晒你啊 ，Terry。 好，拜拜， 拜拜。 习惯丑态不太放，神秘笨蛋推倒四方，只怕给瞬间遗忘。发惯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我正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王，笑就反正是我自我。搞笑中你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翻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起誓掉我。Don't you know， 扮小丑为咗氹你开心。Don't you know， 求用吻食我一样到达。Don't you know， 食咗辣你牛演搞笑一百分。Don't you know， 但一定能够变晒心心。释放丑态不提防，神秘笨塔推倒四方，只怕给瞬间迷 昂，花光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悄悄反正是我是我。 今日温度30度，相对湿度87%啊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仍然系生效紧嘅，不过雷暴警告哦唔见咗啦，咁但系都要注意啊，如果室外活动嘅时候咧要留意住补水啊，特别做运动嘅时候都要留意住补水啊吓。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日就同大家睇睇有名网球森林公园，公园之内就有网球国际比赛嘅场地。唔单止咁啊，整个森林公园亦都同时间可以举办 BJ League。格斗、音乐会集多种的活动于一身，是拥有10,000名的观众席的中心球场，叫做有名竞技场。除了有室内外的网球场之外，更加有草坯的广场。网球场利用按时间单位收费的，所以日本的初学者也都可以很简单去到使用这个场地。同时也都有散发着艺术清香的丛林，春天会盛放樱花，夏天也都会有杜鹃花的园区街道。这个公园是1983年5月14日开园，是日本网球公开赛、太平洋网球公开赛、全日本网球锦标赛以及奥运的比赛场地来的。 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是 Homespotter 运动世界网球学院的徐启龙教练，等我为大家讲下有关奥运网球的资讯。 东京奥运网球的规则和大满贯其实有没有分别的呢？球拍、球场又有什么不同呢？运动服方面又有没有特别的要求规格的呢？ 东京奥运网球是由国际网球协会 ITF 来运作，赛制上报名资格因为是代表国家，所以和职业赛是有不同，当中还包括一些国家的限制名额等等。项目方面会分为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一共5个项目。单打会由64强开始，双打就会由32强开始，采取3盘2胜的淘汰赛。过往奥运会的男单决赛是会打5盘3胜，和大满贯的赛制是相同，但是今届决赛就会改为3盘2胜决胜负。至于球场方面，今届网球会在有名竞技场的硬地球场进行，以往绝大部分奥运会都是在硬地球场进行，除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泥地球场和2012年奥运会在草地球场进行。 东京奥运知多啲。 亚洲人和外国人的身形有明显的体能和体格上的分别，通常会在什么策略上才可以克敌制胜呢？ 球拍方面基本上都是跟职业球赛的要求一样。至于运动衫方面，除了印在网球衫上面的国旗之外，厂商标志限制就会在30平方厘米以下，双打球员就需要穿着同色的网球衫进行比赛。 奥运知多啲， 观众在欣赏一场网球比赛的时候，有啲咩地方特别需要注意嘅咧？ 网球的打法好睇个人的身形、风格同埋喜好。例如阿根廷男子球手 Swansman 身高都只有170厘米，照样可以打到世界排名前列的位置。一般嚟讲，身形比较矮小的球员靠的都是速度，但是因为网球的面向同埋策略实在太多了，所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和策略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又例如刚刚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打到主赛圈的中国球手张之臻，他的身高都有195厘米，就好像外国人的身形一样，都可以打出一些很具进攻性和威胁性的打法。至于我们怎样欣赏一场网球比赛，因为观众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各自有自己看球的角度，例如看看球星不理内容，或者看看谁赢谁输，看看球员的动作靓不靓，或者看看他们的技术和策略，或者看看他双方怎样斗法。那不同人都会有不同的看球角度，其实只要你找到自己欣赏的角度和看球的角度就可以了。 若果在奥运当中获胜或者取得较好的名次，不知道在世界排名上面对运动员是不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呢？ 东京奥运网球是没有职业积分的，自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就取消了职业的积分，所以职业球手在奥运会的表现是不会影响他们的世界排名。参赛的球员都是以代表国家为荣，期待为国家夺得奥运金牌。 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届东京奥运男子网球比赛入面啊，有冇边一位嘅运动选手你自己最中意嘅咧？ 而今届东京奥运网球比赛里面，我比较中意嘅系日本球手锦织圭。上届里约奥运会里面，佢喺季军赛击败西班牙嘅拿度，为日本历史上夺得首面奥运网球铜牌。所以今年就睇好有主场之利嘅日本球手锦织圭。我希望佢可以再下一城，夺得奥运网球嘅金牌。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日系7月28日，星期三，农历6月19，适宜祭祀、开光、求医、治病、嫁娶、掘井、牧养、会亲友。 样样都啱，我好高兴啊！ 唔使过分兴奋嘅。今日忌造屋、入宅、作租、入学、安葬， 样样都中，点算啊？ 唔使过分担心嘅。今日都系世界肝炎日， 我会注重身体健康，留意多啲肝炎嘅资讯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今日会在东京奥运游泳、羽毛球和乒乓等项目分途出击。何思培今早会出战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她在准决赛16名选手中成绩排第二。何思培挨晚会再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港队亦会出战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初赛。羽毛球方面，邓俊文和谢影雪会在混双8强迎战英国组合，伍家朗和张雁儿会分别出战男女单最后一场分组赛。乒乓代表杜海琴会在女单8强对头号种子国家队的陈梦，滑浪风帆代表郑俊良和陈希文会分别出战男子和女子 RSX 赛事。警方表示，昨日下午接获金钟道一间法院的职员报案，指办公室受到电话滋扰和恐吓，案件暂列刑事恐吓。案件暂列刑事恐吓，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较早时有报道指，3名国安法案件指定法官就首宗港区国安法案件作出裁决之后，司法机构收到电话恐吓。司法机构回应话高度关注事件，强调任何试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力的行为，应该受到严厉谴责。律政司重申，法官行使司法权力时，必嚴格依據適用法律和證據處理案件，並受到基本法保障，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因履行司法職能而被恐嚇並威脅人身安全，政府必定嚴正執法。Delta 變種新冠病毒導致美國新增確診個案回升，單日有57,126宗，是高峰期的1/4。疾控中心修訂戴口罩指引，建議完成接種疫苗人士在高傳播率地區進入公共室內場所時要戴口罩，以防止變種病毒傳播。疾控中心总监瓦伦斯基说，根据多个州和其他国家的数据，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仍然有可能传播病毒。疾控中心又建议学校在秋季全面恢复面授课堂，但是幼稚园和中小学教师以及学生无论有没有接种疫苗，都应该在室内戴口罩。 總統拜登認為，在高風險地區推動戴口罩和接種疫苗，是避免再次經歷去年封鎖的最佳方法，又指政府正考慮是否要求聯邦僱員接種疫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港铁嘅消息啦。由于上水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咁而家东铁线嘅整体行车时间咧喺上水至到红磡站，预计需要额外嘅5至8分钟。咁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重复多次咧，就系由于上水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咁而家东铁线嘅整体行车时间，上水至到红磡站咧预计需要额外嘅5至8分钟。咁请乘客咧就系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咁讲中交通意外啦，就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有交通意外，咁一带车多。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交通都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新墟对出。喺将军澳嘅宝丰路咧，就有水管急收。宝丰路去怡心园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慢线仍然都系封闭，经过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呢位 storyteller 今次讲嘅故事系 从头开始。 今次用局外人的角色去唱这首歌，当事人沉醉在一段令自己伤痕累累没有回应的关系当中，旁人可以做的就是希望当事人能够醒觉，给自己从头开始的机会。作曲林家谦，填词陈耀森，编曲 Matt Chu， 监制张敬轩、廖志华。 从头开始，当你拨去心底里那根刺。 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敬轩《从头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Roland 梁子希， 乜嘢事啊？钟哥， 呢个星期18、22依听紧你，我想联络一位嘉宾啊。 要揾嘉宾先要揾到呢个人、啊， 点解呢？ 揾到呢个人咧，任何嘉宾你都揾得到啊。 咁劲， 大家都叫佢做阿姐 前辈， 佢就系喵姐， 就系佢 夏妙贤。 呢、这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 18、22依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时间系7:38。 嗯， 每朝早见到人咧，都会想讲下奥运先啊！而家唔知点解、 哦， 因为头先我入嚟，系咯入嚟咧，咁我听到出面嘅护卫员都喺度讲紧话，跳水好犀利啊！咁、 哦、正如之前咧，就无论你识唔识踢波， 系， 甚至乎你唔知足球系乜嘢，你都会讲波啊嘛， 系 啊，咁而家咪咯，即系但系而家都可能会少啲啊。世界杯嗰轮咪就系咯，成日讲波讲波，你真系识波咩？有几多个人落场踢都可能未知。好啦，而家咪讲奥运咯， 系啊， 有咩讲？ 依家周围讲系我吉你啊，如果吉我咧，咁样讲剑击啊，嚟紧个风潮可能系咁啊。琴日小白都有一个资讯提供啦， 系啊， 即系话报班嘅人已经爆晒额啦嘛， 系啊，譬如阵间股市嘅时候就唔好乱咁讲吉你，以为你讲吉利啊， 系啊，有冇吉利啊？ 吉利都算， 但今日最主要 系咁啊， 喂，今日游水喎，真系，喂，我哋有机会系咪一齐喺晨光嘅时段，唔知见唔见证到？ 9:30啊，好似系阿何诗培啊嘛， 9:30啊嘛， 系啊，喂，集气啊，真系， 好啊，好啊。希望即系尽力就得啦。讲真啦，攞唔攞牌咧，我觉得有时候都要天时地利嘅。 啱啊， 咁但系只要尽咗力咧，大家就会俾掌声。 系啊，我中意睇游水啊，自己游得慢啊嘛。你游水系超越唔到嘅，你 系 专业运动员咧，即系嗰种快咧，系哇，好似教咗快速咁样。有阵时睇真系好正啊。 即系因为如果打波咧，对面都可以失分啊嘛，即系个高手都可以失分啊嘛。 都系嘅。如果系中意游水嘅话，可能跟阿方力申啦。就算唔喺泳池游，好似佢咁样环岛游都正， 系喎、 哦，游一个香港岛几劲， 其实都好一个壮举啦。即系当年小芳环岛香港咁啊，有人睇下阿诗培点点啦， 俾心机， 俾心机 系啦。喂，俾心机咧，除咗睇奥运之余咧，有时候即系我哋虽然离开咗读书嘅时间都几久远啦，不过间唔时咧，可能都会有啲讲座啊，或者有啲嘢咧要去听下同埋学下嘅，持续进修啊嘛，正所谓咁啊喺学。嘢嘅时候咧，大家都一定会即系攞啲笔记出嚟写低啦，会即系觉得系投入啲啊，又或者系即系记得好啲啦。咁但系而家随住呢个科技嘅发达咧，就好多人咧会攞住一部电脑，即系上堂嘅时候咧，可能老师点样讲咧，佢就直接就打落部电脑度，就代替咗咧以前我哋翻学嘅时候嘅纸同埋笔啊。你哋嘅习惯会唔会系咁样咧？ 习惯唔到嘅。 你成日冇写低啊嘛？ 唔系细个嘅时候，我哋都系用纸笔啊嘛。 系啊， 我讲个真人真事，你话记低一啲嘢咧，用纸笔定还是用电脑咧？我琴日就真系正正就中伏啊！点解咧？嗱，我哋呢个年纪咧冇电脑噶嘛，细个嘅时候一定系习惯用纸笔。所以嗰阵时又叫速记噶嘛，而家、 哦啊、 都有嘅，即系用啲符号代表咗某一个意思或者某一啲文字咁样。 直头有得读噶嘛？呢、這个 有嘅有嘅，咁、 啊、 我又唔识啦。咁跟住咧，我细个嘅时候都系惯咗写。所以咧有好多自己的文字噶嘛，哦，如果我咁样撩呢几个字就代表咩意思？ 即系等于医生开药单嘅啫，得护士识睇嘅啫。 咁咧，我有阵时怀疑护士都未必识睇嘅，总之大约系咁样。嗱，咁啊，即系自己组织咗一扎嘢咁样写啦。 嗯， 随住我哋而家大个，我呢个年代咧开始接触电脑，但系冇办法取代到我哋细个嘅时候嗰啲习惯噶嘛。 系， 咁于是乎咧，而家就去咗咸淡水交界。 嗯， 咁近呢几十年咁上下咧，我通常我都用电脑写嘅。 嗯。 即係記低一啲嘢，不過就偏慢啦。好啦，咁琴日咧，因為琴日要去做嚟緊有啲劇本嘅嘢要寫咧，去做一啲資料搜集啦，訪問一啲人啦。 嗯、 好啦，琴日咧，咁我又同人哋傾緊偈，我又冇理由呢邊傾緊偈，嗰邊就突咁樣 嘅。 又或者冇理由而家用嗰啲咩語音錄音，我又冇理由咁樣嘅。錄俾人哋講嘢，好似唔係幾有禮貌啦。於是乎咧，我就攞翻張紙同筆出嚟，跟住去寫啦， 抹綠屎。 殊不知一攞出嚟就大件事啦， 執筆忘字 就係、是、啦，唔、哦、記得曬啦，已經、哦、太耐啊， 圖像咯、啊。图像咯，《三国演义》咁样， 张翼文字 一个咧，张飞系大肚腩啲嘅，关羽又画把刀，刘备咧就饱读书多啲嘅，有本书咁样。 我同嗰个被访者咧坐得好近，你仲近过而家我同阿崔杰同嘅距离咁样，即系倾紧饮杯嘢，倾紧偈啊。咁我又唔好意思俾佢睇到， 吓，阿梁生，乜你写啲嘢咁得意嘅？ 又圆圈又交叉，咁系即系点咧？咁 史丹福大学最出名嘅图像记忆嘛。 所以而家真系好头痕啊！即系下一次再倾嘅时候，要谂一谂计先。 系啊，嗱，我钟哥讲呢个咧，我都忆起自己诶，近排都上多嗰啲咩金融嗰啲课程啦。其实咧记唔到咁多嘢啊，反而咧用诶录音嘅功能啊，手机录咗啦。 佢俾你录噶嘛？系咪？ 俾 有啲唔俾噶嘛？ 系啊。咁佢教书其实有啲片都放晒喺 YouTube 噶啦。其实佢主要。就是因为视像咧，其实佢都系想你合格啫嘛。如果佢整啲考试出嚟，搞到个个都唔合格，麻烦啦。 以前补习就唔俾嘅，因为佢要即系关顾翻自己利益 嘛。 啊、 我哋嗰啲唔系教技巧噶，即系佢真系讲翻俾你听啲 basic 嘢，你自己温，跟住你考试合唔合格，各安天命咁样。总之录完之后咧，跟住就自己all the time 咁样听咯，就唔使 mark 碌屎。咁我觉得啊，呢、這个同我哋细个读书有啲唔同咗咁、样。而且你知依家今次因为好多科技咁啊，有蓝牙播放，几时播放，随身。听咁啊，有好多方法可以温习得到咯。 系嗱，对于咧用手写好啲定系用电脑好啲咧，其实都有做过研究嘅。因为嗱，如果我哋自己谂啦，手写咧就一定会慢啲啦，系啦，同埋会攰啲啦。咁亦都可能好似阿钟哥讲，有时想写又即系又表达唔到啦，有啲字又唔识写啦。咁用电脑咧就会快啲啦，即系正常啊。如果你譬如打英文咁样，咁你亦都会快啲输入到，可能会记低嘅嘢咧会多啲嘅。咁就住呢一方面咧，亦都有研究人员咧对于呢个普林斯顿同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咧几百名嘅学生咧就做咗一个嘅研究，咁佢咧就举行咗一系列嘅讲座啊，咁当中包括咗譬如有蝙蝠啊、面包啊、呼吸啊、经济学等等唔同题目嘅讲座啦，咁然之后咧就等佢哋抄写啲内容进行分析，咁当然有一班人就系用电脑，有一班人咧就系手写啦，咁分析结果咧都系一致显示，即系无论你嗰个讲座嘅内容系啲乜嘢，用电脑打字嘅咧。的确是比起用手写笔记的是记得更加多内容的，因为快啲速度一定快啲、 电脑劲啲， 电脑快啲，但是用电脑的学生呢倾向将教授的每一句说话都记低， 是 啦，即是譬如有时中哥的 get 可能都记低埋落去啦咁样。咁但系咧，系睇佢哋嘅 notes 咧，系发现到一样嘢，就系近乎冇意识嘅死记硬背方式咧。系啦，即系佢讲乜，我就好似一个data entry 嘅工具咁样，就打打打打打打晒落去。大脑咧几乎系冇进行一个分析同埋咧综合内容嘅过程嘅。咁但系反之，好似头先钟哥咁讲啦，有时咧即系自己会有一啲符号啊，或者有一啲嘅记录低嘅自己先睇得明嘅方法啦。其实嗰个过程。反而是你将人哋讲俾你听嘅嘢已经 run 咗一次啦，喺个脑里面点样写翻落嚟，或者点样可以写得精简啲咧？嗰一下咧都系一个嘅 processing 嚟嘅。 所以佢哋净系会记得个教授讲嗰啲烂 get 咯，即系就系写嗰啲都系唔理啦，嗰啲蝙蝠啊咩曱甴唔写啦，都系写个烂 get 写低个烂 get 系啦。咁总之咧，佢话嗰啲研究人员就发现啦，用笔。记低即系用手写嘅咧，就更加能够咧消化当中嘅内容。咁所以佢话哦，如果你真系想成绩理想嘅话咧，不妨都可以试下用手写，因为咧多一重嘅 process 咧，可能令到你嘅记忆咧系更加之牢固嘅。喂，时间咧嚟到早上嘅7:46啊，咁啊摆开呢个笔记唔讲住啦，因为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大家要留意嘅东铁线啊吓，由于上水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啦，东铁线现时来往上水至到红磡站咧，系维持六分钟一班车嘅，咁请乘客咧为行程就预留充裕嘅时间啦。 所以笔记呢个字咧，其实唔系几好嘅。你写咗之后笔记，你就唔记啊，不好去记啊， 不想记 啊。 重新再纪念是岁月愉快的片段。这岁月也可一起再远飞。如果要说告别，旋律作告别，落雨路又再见明天。唱着这首歌，一生再不间断。行着爱，在某天总会再。 时间7:51，啱啱听紧有 Hazel Trio featuring Dash 嘅最耀眼。重复多一次呢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由于上水站东铁线附近有信号故障啊，东铁线现时来往上水至到红磡站咧系维持6分钟一班车，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Kitty。咁啊喺今日朝头早咧，你都有同我讲过就系奥运方面，因为有啲得意嘅故事嘅，实在有太多咧同奥运相关嘅有趣故事咧，系未必镜头前或者诶观众听众咧系留意得到。 因为想讲即系你 send 出嚟嗰啲负面嗰啲消息啊， 即系呕吐嗰啲 啊，呕吐嗰个真系哇， 好 惊！我终于知道咩叫喂。好辛苦啊！咩啊？游到呕 啊！ 游到呕嗰啲真係好惨啊！咁但係如果你话乒乓球界咧，即係我哋见到有啲比赛，其实都令人几感动噶。咁、其中有一幕咧，就係、见到有一个都年纪相差几大嘅。嘅對決，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到啊？咁就係呢個盧森堡嘅球手，咁啊對住呢個韓國嘅少女，其實佢哋嘅年齡咧係差咗41年， 哇！ 差41年， 係韓國個大啲係嘛？ 係韓國嗰個細啲，韓國嗰個即係青春少艾咁啊！年紀輕啦，咁啊參加奧運啦， 咁輕極都10幾歲啊， 17歲啊。咁另外嗰位咧，盧森堡嗰個咧係即係真係同佢相差41年，咯50幾歲。咁你諗下佢第一可能盧森堡未必有咁多人參加呢個乒乓球嘅項目，咁佢真的打得好出色啦！咁今次咧，佢虽然咧佢落败咗，但系佢绝对咧冇欺场啊！即系佢两个人嘅较劲咧，其实系好睇，因为第一佢哋已经似嫲嫲同个孙女喺度练波啦，咁呢个画面就已经喺奥运嚟讲系好特别啦，系咪先？ 好励志啊！ 好励志嘅，即系你去到无论乜嘢年纪，都可以打呢一个运动，亦都可以参加奥运比赛，即系令到唔同年龄层面嘅人咧个心入边都觉得。其实我都得噶，系咪一定要年青力壮咧？唔系噶， 以为拍戏先有嘅啫嘛。 以 为 拍戏先有，系啦。咁呢个真系非常之励志。咁两个人当然啦，有少少惺惺相惜嘅感觉嘅，可能个年纪个反差令到大家又多咗一种嘅思考嘅空间喺入边。咁佢哋咧喺比赛嘅过程入边咧，当然最后虽然卢森堡嗰位叫我哋暂时叫佢做婆婆咁样啦，佢就输咗，因为传媒都形容佢即系真系两麻孙咁样。 咁我谂起输咗咧，咁我相信咧就好似当年 Rocky 第一集咁样，虽然佢输咗，但系啲人当佢赢咯， 系啦， 即系俾掌声，啲人俾输咗， 真系当佢赢啊！因为第一佢呢个年纪仲参加奥运，其次嘅咧就 是、你攞到呢个奥运资格已经劲啦， 系啊， 攞 到奥运资 格系啊，已经好厉害啦。咁同埋咧，大家就会觉得咧，其实系有好多嘅故事喺入边。佢点解会咁努力去到连续几届都去到参加呢一个嘅奥运咧？下一届去到巴黎嘅时候咧， 仲去？ 佢都话希望可以去得到。 咁我哋希望 我哋 都 希望佢可以 去得 到，系咪？如果你问我，当然希望继续睇佢可以征战呢个奥运，证明佢个有体魄啦，佢嘅 spirit 有嘅精神亦都喺呢度啦，系咪？咁系可以鼓励到好多人，因为奥运嘅精神唔系话净系我哋睇到一个比赛啊好开心咁、样，其实背后嗰个精神就正如我哋睇到个剑击咁样，系咪？咁佢背后嗰个努力啊、个坚持啊，先至有 message 俾到我哋，令到我哋嘅生活咧可以更加优化。 其实今届都几多，即系嗱，我当啦，普遍大家会觉得年轻嘅运动员就系20多岁咁样啦，即系接近40岁就以上咧，就已经系比较资深啲嘅运动员， 叫老将噶啦而家。 系啦，咁都多，譬如头先我同小白讲过。 嗰位乒乓球手啦，即係台灣嗰個啦。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尋日我睇劍擊咧女子啊嗰個團體賽咧攞咗冠軍金牌嗰個咧，其中有一位隊員咧都係40+嘅，40几岁嘅。咁旁述都喺度話：哇！呢一個金牌對於佢嚟講，可能就係即係非常之有意義啦。即係即係可能一個運動員去到嗰個年紀再去繼續上場，都需要好大嘅體力同埋勇氣啦。 當然有啲運動咧唔需要咁大體能嘅，就會好啲。 射擊普遍你會見到啲年紀會長一啲， 因為佢哋可能要經驗多於同埋個耐性多於一切啊嘛。如果你話跑步，你好少見到一個大過25岁嘅已經。 射擊嗰啲咧，可能真係一定要個心境好平 靜， 不能夠心浮氣躁。係啊，好多都係30-40岁以上嘅。 查到啲 friend 啱曬啲嘢。咁另外一個乒乓球嘅故事咧，就係日本啊。咁日本佢今次咧乒乓球嘅混雙決賽咧，大家都知道啦。日本隊就由水谷隼加上咧就係伊藤美誠咧，咁以4-3就擊敗咗中國國家隊啦。咁喺日本嘅歷史上咧，係第一个嘅奥运乒乓球嘅金牌嚟嘅，咁呢个份量咧对即系对成个日本嚟讲好重要啦，系咪先？咁当然如果话中国输咗，我哋真系觉得相当之可惜。咁但系咧，原来喺日本呢一队嘅组合入边咧，佢哋即系两位嘅选手啊水谷咧同埋阿伊藤咧，其实佢哋系都叫做青梅竹马嘅朋友嚟嘅。咁我哋见到阿水谷咧，佢比赛嘅时候都有一副戴咗啲特别嘅眼镜 啊， 系啦。点解会咁样嘅咧？原来佢背后故事就系因为佢本身只眼系有眼疾嘅。咁佢都諗住呢，其實今屆嘅東京奧運佢唔玩㗎喇。咁但係又有一個新嘅項目，就係混雙出咗出嚟喎。咁好多人嘅鼓勵呀，就話其實你都仲可以打到喎咁樣。咁佢就好想去嘗試，亦都個心入面呢同自己講咗句說話，就係不如我用呢一個東京嘅奧運去到作為我人生最後嘅一個體育嘅活動啦，體育嘅比賽啦咁樣，咁所以佢咧就參加，咁但係佢隻眼佢自己都發覺即係越嚟越差，佢怕光怕得好犀利，即係如果淨係講話怕光，我有機會可能會係青光眼咁樣，咁佢怕光怕得咁犀利，所以佢無論出街啊樣嘢，佢都即係開始近乎要戴一副墨鏡，已經唔係太陽鏡，係墨鏡，去到咧就出街先至可以即係擋到啲陽光，咁所以比賽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好辛苦，因為場館入邊嘅光管啊，佢燈啊，甚至乎個乒乓波咧。個乒乓波都係一個顏色嚟噶嘛，佢追住個乒乓波，其實對佢隻眼嗰個負擔咧，其實都好大。咁所以佢今次咧對佢嚟講，佢戴咗一個特殊嘅眼鏡去到幫咗佢啦。咁啊令到佢雖然有壓疾，有呢個眼疾，但係亦都諗住隱退嘅，試埋今次嘅東京奧運。結果咧，真係好勵志。俾佢攞到個金牌，咁啊變咗咧，日本好多嘅傳媒咧，大家都覺得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就話就算你身上邊有一啲唔方便嘅地方，就算你面對住啲挑戰咧，你都可以去跨佢，只要你肯嘗試。 因為今屆奧運真係背後有好多故仔嘅，唔好講到逐個運動員啊，你淨係講今年嘅奧運由4年變咗5年，已經係一個故事啦。由有觀眾變咗冇觀眾都係一個故事。 而家啲觀眾咧，觀眾席啦，即係基本上吉曬嗰啲教練團啊，或者可以入場嘅朋友咧，真係 free fall 啊！ 點解唔好似嗰啲即係為咗令到運動員打氣咧？ 整啲假人喺度， 假人得唔得？ 好似之前咧睇波嗰啲咧， 揾啲假人喺度， 我驚嚇親喎！ 大家咁又唔係農曆七月，又唔使咁擔心嘅，大家可以有啲。即係好似有人為你打氣咁， 仲要有唔同國家嘅人喎，要公平啲喎，係咪？ 世界大同咁樣啦。除咗乒乓球之外咧，咁啊見到阿根廷嘅劍擊手啊，呢一位劍擊選手啦，咁啊佢自己喺之前嘅時間咧，一個女子個人配劍賽嘅32个人比賽面，雖然佢咧就輸咗俾匈牙利嘅對手，咁但係咧當佢接受訪問嘅時間啦，突然之間佢嘅教練兼男朋友啊，同佢相戀咗17年。在镜头前面跟他求婚， 哇 哇！呢一幕咧，即系一路安慰他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跟他求婚嗰幕咧，亦都令到好多即系传媒啊，甚至乎日本朋友觉得哇 ，miss 咗喎，咁特别， 眼都大晒，即系咁。当然最后他咧就。冇 咁 樣嘅， 你喺呢啲公眾地方求婚咧，其實俾緊壓力對方嘅，係啊，即係咪即係我唔應承就 咁？佢可能坐定覺得佢即係會係 咯， 點都會應承嘅咧。 咁而家 say 個 yes 會唔會即係傳媒背後佢又反口㗎？ 咪就係咯，無謂啊。 不過祝福佢，祝福佢哋嘅， 係都祝福佢嘅，係 啦，梗係祝福佢哋啦。 啊，時間將近嚟到早上嘅8点啦，室外氣温而家30度，相對濕度85%，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他们说想用这一首的歌去表现大家一起努力克服今次疫情漩涡的心情，无论身边是几咁寂寞，只要多啲互相拥抱，就能够令到心入面嘅矛盾消强。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凡人抱》，Plan Put Distance。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他们是凡人抱 Plan Put Distanc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港队的张家朗勇夺金牌，亦成为东京奥运香港的第一金。 我是张家朗，今次的比赛很难忘啦，咁好开心可以攞到冠军啦，自己一直都冇谂过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可以支持其他香港队啦。咁最想同香港人讲就系加油啦，唔好放弃，同埋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一分啊！中哥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哇，用翻琴日嘅听得唔得啊？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啊。今日再哭多一次， 我使唔使又讲多一次遥远的他 啊？要啊，跟 Kenny 再回应一下咧，转角咩尽头啊啊！今日有冇机会现曙光啊？嗱，港股琴日咧就再要跌啊，跌1105点啦、嗯，以为唔会连续跌两日都哇跌成千点以上啦，其实都好少见。睇翻历史咧，已经去到好似2008年嘅时候咧，先试过一次系咁样跌法啊吓咁啊。究竟呢个情况点去分析咧 ？Kenny 交俾你啊吓。 我谂暂时咧都真系唔好咁快咧，就系、是、可以有机会就觉得系乐观住，因为睇翻都系嗰句，好似琴日都系啦，嗰啲跌幅方面咧，嗰啲元凶都系嚟自嗰啲系。新經濟類股份啦、啊、騰訊啦、啊、美團啦、啊、嗰扎，咁啊最主要咧，其實跌得咁勁嘅話咧，又係都係個政策上邊嘅問題，因為而家琴日多咗個新嘅消息，就係話依個係微信啦、啊，就係唔俾嗰啲新嘅用戶係即係註冊啊嘛，咁依個就係、是、即係引申落去就係話，等於好似之前嗰滴滴出行啦，就喺美國上市之後冇幾耐就係話唔俾咧，就係、是、新增嗰啲用戶方面咧就註冊嘅話咧，大家就會擔心嗰個政策上邊嗰、那個未完結啦，即係政策嗰個係加強方面咧就未完結啦，咁都導致到呢一批股份方面咧有好大嘅 uncertainty 喺度啦，咁所以變咗呢啲股份有一來本身佢哋嗰個之前股值都係高啦，同埋諗下佢啲全部都係重磅類股份嚟嘅，騰訊方面咧其實基本上如果大家睇下你哋啲 MPF 啊或者係你買開嗰啲同港股相關啲基金嘅話咧，十大持倉裏邊一排首位都係騰訊嚟嘅，咁所以變咗如果當騰訊股價一跌嘅話咧，咁啲基金要減即係跟翻個 rating 去減嘅話咧。咁你對嗰個指數嗰個 impact 就會特別大咯，咁所以變咗就呢啲啦，又係即係雙刃刀咯。咁好嗰陣時嘅話，大家就哇覺得新經濟類股份升得勁嗰陣時咧，對推動恆指方面咧就勁。但係當你一調落嚟嗰陣時嘅話咧，咁亦都係拖累恆指方面咧個幅度係比較大咯。 嗱，咁啊講起騰訊咧，咁琴日就報446啊。咁話説咧，咁我琴日原本諗住去不如去銀行攞啲錢啦。咁跟住咧，因為做嘢又唔記得咗。咁究竟呢个系咪天意呢？即系话，如果我琴日攞咗钱咧，可能琴日入， 定还是攞唔到钱咧？未系时候入咧？ 系啦， 可能钟哥可能叫你做嘢嗰阵系帮咗你嘅而家。其实呢个问题咧喺五四几啊，五六几、五二几、五零零都好多人问过。 系啊， 四几、哦，咁你谂下即系其实我觉得呢个就好难去拗起，因为点解咧？嗱，當然騰訊，如果你用翻之前嗰個係準則嚟睇，絕對抵買啦。嗯，就 P/E 得翻廿幾倍，咁同埋騰訊不嬲都係一個優質嘅即係方網類股份啦。咁我哋之前都解釋過，騰訊方面咧，應該理論上就冇被咁針對咁犀利，因為始終係 focus 多啲喺手遊相關嘅嘢，就唔係啲 fintech 嗰啲，唔係銀行啊借貸咁多。但係結果嗰個整頓咧，係比我哋想象中咧係廣闊啊，同埋嚴厲啊。咁所以騰訊都不能幸免，頭先講啦，微信唔能夠新增用戶註冊。我相信今次咧，其實係直至咧，可能就將現有嘅帳户咧都整頓啊，即係一啲譬如好似譬如買嘢啊，或者係一啲不良意識啊，或者宣傳啲不良嘅嘢嘅話咧，就可能要再整頓咯。咁所以變咗咧，就嗰個政策不明朗情況之下嘅話咧，令到騰訊嗰、那個參考價值就唔可以同之前嗰啲估值去比啊，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話依個時間嘅話咧，我情願睇定啲先，即係等佢明朗啲啦，個股價回穩翻啲啦，橫行咗啲時間可能會貴咗嘅，但係就好過咧就咁樣去不斷去鬧咯。 嗯，即係我仍然可以揾啲人約下我，等我忘記咗攞錢呢件事，係 啊，做下第二啲嘢先。 你登記咗消費券未啊？你都係搞嗰個比較實際啲啊。喂 ，Kenny 啊，另外一隻咧，我諗大家個心都實埋噶啦，就係恒大系啦。咁啊，之前咧沒有希望就沒有失望啦，即係睇下能唔能夠止到射。而家即係止射遠都止唔到個射，股價再射13%，創四年嘅新低。咁啊，即係其實話佢即係陷入呢個財困啦，唔夠兩個月嘅時間，接連都被三間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咗个评级，咁啊，寻日继续跌啊！阿 Kenny， 简单嚟讲，你觉得挨唔挨得过呢一关？即系其实走嘅，我谂都走咗唔少噶啦，但系有啲可能真系会觉得，唉，都剩翻咁少咯，不如搏埋佢啦咁样。咁而家呢一刻应该点做呢？ 剩翻咁少搏埋佢，我觉得都还 OK， 但系就千祈唔好谂住系沟淡去，谂住咧就搏咧就系平啲嚟到去再买咯。 系 嗱，首先第一就系内房股份方面咧，都真系麻麻地，我哋节目讲咗好多次啦。内房股份方面咧，都系有一个好大嘅政策风险面喺度。其实基本上咧，你国家政策方面，我哋琴日都讨论过噶。第一个整顿就系地产啊嘛，跟住咧就整顿完地产之后，就到嗰啲平台经济啦，就系啲去杠杆啊、反垄断嗰啲啦，跟住就系教育啦，冇几耐教育啦，跟住而家可能咧今个礼拜开始禮嘅就系呢个医疗啊或者系药嗰啲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咧系政策上边咧系针对同民生相关性嘅嘢嘅话咧，都系要整顿嘅，即系个大方向咧，我相信就系话要提高嗰啲基础市民嘅利益，咁即系变相咧就会影响得到啲大型企业嘅利益噶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啲行業上面嘅話咧，就首當其衝。咁內房就一定係受影響嘅。咁而內房受影響之餘嘅話咧，恒大就係內房之中裏面咧風險係屬於算最高嘅，因為始終佢個即係三條紅線嘅問題好嚴重啦，同埋亦都係債務問題好嚴重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就算唔係好似進一步收緊嘅情況之下咧，你都睇到舊年嘅業績，即使佢賣樓賣得好，但係因為佢要係減價犧牲個毛利率嘅話咧，其實你換。變相換翻嚟個 bottom line 咧，都係要大幅倒退嘅。咁所以見到佢經營嘅情況係困難，只要有少少嘅資金面嘅差池嘅話咧，都好大問題嘅。因為佢係等於類似，即係講得誇張啲，可能佢係有呢個十個樽，但係得八個樽蓋冚嚟冚去。咁你再出現一個差池嘅話咧，就問題會好大好多。所以我自己覺得冇貨嘅就梗係唔好搞佢啦。有貨嘅話咧。咁你被逼揸住冇计啦，系咪先？可能你好贵买嘅，你而家指示嚟都冇乜作用嗰啲，咁都 OK 啦，还可以揸住先。但系你话再沟一沟嘅话咧，我觉得都唔系咁好咯。 睇到股海入边咧都鸡犬皆跌啦，咁教育股又被整顿啦，科网股又被整顿啦，汽车股亦都有大幅度嘅回调啦，内房股亦都唔掂，物管股亦都行唔到落去啦，药股咧都算还企得稳嘛， 搵翻啲公用股嗰啲稳阵啲啊。 见到琴日都系啦，汇控啦一度升超过5%，全日咧升1.8%，中电咧都升1.4%吓，咁睇嚟资金咧都靠拍入去呢一类嘅公用股，以至一啲房地产信托基金一啲 REITs 嗰度啊，咁啊有冇机会做翻个避险再加财色兼收啊 ，Kenny？ 哦，咁呢啲就穩陣啲嘅，不過又我都想講下，就唔使又完全全面性悲觀嘅。咁除咗啲 risk 嗰啲安全嘅股份，琴日都有啲板塊，因為相信大家會覺得受惠政策而係做好嘅，譬如啲芯片啦、中芯啊、華虹啊啲啦。呢啲都係即係受惠翻政策啦，都係做好嘅。咁當然，如果你話 risk 嗰啲話咧，就係防守性高啦、安全啦。咁我諗呢個時間咧，都係啲投資者可能都會係轉去啲股份度做避險，都係唔出奇咯。咁尤其是譬如好似同香港即係租務相關嗰啲嘅話咧，大家都會覺得會受惠翻呢個係即係消費券而導致到，因為你見好多公司又好、團體又好啦，都搞好多同消費券相關嘅活動啊嘛。咁我諗嚟緊嗰幾個月嘅消費嘅氣氛係會有改善嘅，應該 係啊。 消費券有成套效應喺度啊嘛。 咁啊， 登記嘅 係啊，你會登記，聰哥會登記㗎啦。 不過我想多口問多句啊。咁係咪以後嗰啲咩五窮六絕七翻身呢啲説話唔使再理㗎啦？ 都唔係啊，下年又再講過㗎啦，可能聽啲係嘛呢啲。 呢啲係傳統智慧嚟嘅，我覺得咧，其實基本上就呢個金融海嘯之後。咧行咗個量化寬鬆之後咧，其實我哋以前傳統嗰啲咩道氏理論啊、牛市、熊市啊、經濟周期嗰啲話咧，其實都已經係唔係好 work 噶啦。因為點解咧？你基本上嗰個市嘅升咧，係因為印銀紙而導致到個資產價值上升，而唔係傳統以前我哋嗰個經濟周期好企業嚟上升，咁所以導致股價上升噶嘛。咁所以好多嘢係扭曲咗咯。 係啊，咁所以即係聽呢個環節咧，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咁 update 嘅資訊咧，都透過晨光第一線俾到。大家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晒 Kenny， 唔该晒 Kenny， 拜拜。 阿 O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 O 暑假优惠大酬宾。It must be a reason why they call you hustler with all that game when they do your head。小白 Kitty 同埋鐘哥啊，真係要多謝十年磨一劍嘅香港劍神張家朗啊！今日帶嚟嘅優惠咧，全部都關 佢事啊， 係啊，冇佢冇優惠啊，正所謂， 我都見唔少喎、啊，呢、這個都幾得意喎。 但你名又冇家字又冇朗字都得啊？ 唔緊要啦，我冇，但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有啊， 係 啊， 即係同佢個字相近，你就可以有 好多款嘅啲優惠，啊、聽下 O 講先， 逐一講出嚟啦。咁啊，唔講邊一？间食肆啦，咁其中一间咧就话名字有个家字，即系家庭个家，或者个朗字，即系晴朗个朗啦，咁样啦。于其中一日啦，就享有全单半价嘅优惠。 哦，咁佢都算聪明， 系咪啊？ 佢唔加埋个姓， 系咪啊？ 因为加埋个姓，可能个覆盖都会大好多。 系啊，系系 咁解啦， 系啊， 佢就个名， 系啊，大 机会低啲， 系啊，同埋你可以带一个咁嘅朋友过去啊嘛，系啦，都可以焕发到即系你自己身边一个朋友，譬如叫。陈家俊咁样有个家字，十年冇揾啦。我 呢啲咪友情咯， 其实我小学同学嚟嘅呢个真系我小学。 佢嗰啲优惠咁啱我，即系你同佢同名同姓， 系 咪应该一世免费任食先？ 哦，咁 又唔 啱喎，同名同姓喎， 佢都未必有啊，因为本人都系啊。 你又冇份督， 系咯，你又冇份攞牌， 你攞住张家朗个名去偷光啊， 招摇撞骗。 系啊， 喂，不过叫张家朗啊， 系啊，不过吴家朗唔系香港，因为吴家朗就有晒啲优惠，因为佢有晒个家朗 字， 即系啲父母啊，嗰啲群组咧都有讲话啊，嚟紧会唔会啲小朋友都会多啲。叫做潮流兴叫家朗咁样吓，即系见咁劲啊嘛个名，即系可能都搏一搏冇问题。 即系等于当年个个都叫晒山神咁解。 系啊，丽山啊咁样啊吓，咁啊可能都有咁嘅热潮。咁啊，另外仲有嘅，咁啊一啲 call 车嘅平台咧都有话啊，如果有一啲你叫呢个名咧，咁佢又会半价着数下你咁样咯。咁啊，大概都系一啲限时优惠啦。咁啊，另外咧一间回转寿司铺头啊， 系 我哋之前嘅监制咧去食咧，又话哇夜晚黑食 等咗两个钟 啊，又话好饱，又话好饱，乜乜狼嗰间咧咁样，咁佢咧入边咧未有唔同颜色嘅碟嘅， 系 咁我为咗庆祝咧香港咧即系 攞到金牌， 回归之后咧再夺金啦咁样，咁啊金碟啊。 又是半價，又是 啊！平時金點係咪貴嘢嚟㗎？ 貴啲㗎嘛！ 咁你一諗就諗到啦，冇理由係銅碟係最貴，或者即係白色碟係最貴啊！ 哦，金色碟就平啲咁樣啊？ 係啊，金色碟啊半價喎、啊！ 喂，呢樣唔好信住啊！ 點解？ 可能佢以後將最平嗰啲放咗喺只金碟上邊㗎喎， 係好 有即係三文魚咁樣， 即刻轉咩料佢哋自己？ 究竟會唔會係咁？嗱、啊，這個、呢個咧乜乜狼嗰優惠咧、我就睇過㗎啦，去到八月一號嘅，有幾日玩下嘅呢、這個， 你都好問下喎、啊，先生。但 我自己都心動 啊！你嗰次講，我聽日 你都係多我兩日啫嘛。 咩問啊？七月廿八號啊嘛，今日先仲有幾日俾你玩， 都仲 係 咁 啦。 你要除翻開，佢排隊一次排幾粒鐘嘅喎。 咁係啫。咁但係人哋講， 你好人好姐放工邊有日日咁得閒去排隊啊？ 所以咧，我哋寄望一樣嘢 係咩啊？現場優惠。 唔係，係更加多香港運動員攞到金牌啊！咁、樣咧，即係如果啊，唔知邊個運動員又攞到金牌，可能又有另一啲咧， 係 優惠出台啦。 开心， 其实都是刺激消费啦，同埋即系团结到香港人的心，呢、这个是紧要的，因为我深信咧，其实推广呢啲活动咧，话啊，为庆祝乜乜乜，攞金牌，跟住咧就有啲优惠咧，其实都是想你打下卡啊，或者同你讲话啊，香港俾心机啊，加油啊，团结一致啊，香港运动员继续努力俾心机，类似呢啲正能量嘅说话咧。我真係有一段時間冇聽過啦，咁、我好想即係透過即係運動員嘅努力啦、汗水啦、熱血啦，都鼓勵一下香港人咯。 我成日都有一樣嘢即係咁樣嘅，嗱、當然比賽一定有輸贏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就唔好淨係聚焦咗喺個金牌上邊， 係嘅。 任何一個就算佢付出咗努力，而家你去咗做香港代表隊嘅每一個運動員，佢一定流咗好多血汗㗎，一定會即係都可以睇一睇佢哋。背后付出了几多少，用了几多少努力， 是 即是几辛劳， 即每一位代表我们的都值得我们去支持和鼓励啦。 点知看一看，正所谓另一些的优惠，我梗系帮男士发掘啦。香港啊，几多少美女运动员啊， 系啊， 简直是多不胜数啊，有如恒河沙数啊，有些退咗役嗰啲前单车手啊，我都走漏眼睛， 即系转到做 KOL 啦，已经系咪？ 唔系，佢做唔到 KOL， 我唔知道，但我会上网睇下佢哋咯。譬如琴日。 你唔止睇咁簡單嘅，你直頭 follow 埋啊！ 膚淺 係嘛？ 即係關注睇個樣 咧，支持 有冇 係支持。 我諗緊自己有冇 follow？ 唔係，我唔係個個都 follow 啊嘛。 係 因為啲背熟咗佢嗰個 IG 名，唔使 得閒就打入去睇。 係咯，有啲唔需要 follow 嘅，follow 太赤裸啦。我覺得對呢個位運動員嘅愛太赤裸。 我有 follow 張家朗喎，我就係嗰突如其來咁多萬嘅其中一個。 膚淺， 我係啊。 基本啦、啊，系咪先？即系大家都系支持香港运动员。喂、你支持佢点样支持啊？今次有咩虚拟 嘅 世界？ 都系 咁，你 俾个 like 佢， 俾个 like 佢，俾心心啦，系咪先？如果唔系，点听到你嘅说话咁样？咁可能都系咁啊。中哥有冇睇开啊？运动员系嘛？女运动员、啊。 奥运啊，佢问紧系。 奥运啊，女运动员啊，咁样。 冇。 冇系咪？ 就呃你嘅， 系啊！ 喂，其实咧，除咗睇运动员之外咧，头先讲 咁快停止啊，可以讲多少少 咧？眼神有啲闪烁啊！ 点会闪烁啫？靓嘅嘢梗系多人睇啊！你靓都想人哋睇你噶，系咪？ 唔系，同埋啊，中哥冇社交网站啊嘛，咁佢睇嘅频率一定会低过我哋啲嘅，我 借俾佢睇噶嘛。 其他方法睇到 系咯。 喂，我想讲少少啊，我真系想 拉开我哋嘅话题。 系啊，咁头先因为你讲优惠嘛，咁其实有啲当然就希望大家开心啦，咁亦都有啲咧真系借住呢个机会嚟做多啲生意啊，或者系攞一个宣传嘅效果。有一个我觉得几得意嘅咧，就系一间家私铺嚟嘅，咁佢其中有一样嘅物品咧，就 系 有个花字同埋剑字嘅花剑嚟嘅，咁系啦，咁啊佢就将嗰个叫做其实系一朵塑胶花，不过系一个剑兰，咁佢就写做塑胶花剑兰咁样，佢话唯独是呢一样嘢咧有花剑两个字，咁啊做减价，咁啊令到啲人咧觉得啊都几有趣，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公关，即系可以去即系攞翻嘅时候嚟。 网民都俾个优惠佢啦，抽水金牌啊嘛，系咪先？即系话佢都攞金牌啊，抽水嘅金牌。 其实喺网上面都几多吓，即系呢一啲。 系啊，继续支持香港所有嘅运动员啦。 冇错啊，俾心机加油啊！ 系啊，转头继续留意我哋有关奥运知多啲嘅环节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28日。

小花，我啱啱喺工地嗰度收工嘅时候，一路饮住杯冻柠啡，一路听住首《悲伤的一千种练习》，咁就晕晕地啦。系咪因为我太悲伤呢？ 你系咪中暑就真啊？今日咁热，你地盘开工又唔饮水，又着深色长袖衫裤，梗系容易见晕啦。 唔想好似我呢咁开工开到差啲中暑，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育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防中暑，预防措施齐做足。我系小花谭杏林。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是马俊伟。 今次啊，呢套号手就位嘅话，亦都系国家支持嘅一套电视剧集咧。我谂你睇到嘅画面咧，就唔系一般我哋就咁民营电视剧能够做到嘅效果。个资源嘅丰富咧，系绝对系非常之吸引。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陈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Julie 陈日璇，早晨啊 ，Julie，Hello， 早晨，大家好。 系今次系第一次邀请 Julie 上嚟呢一个环节啦。咁啊，等阿 Julie 讲下最近嘅近况系点样先啦。即系疫情一排，我谂大家都已经即系可能有啲嘢停顿咗啊。咁但系最近又会再即系启动翻咁样样啦。 系啊，好开心啊！咁就之前派咗第一只派台嘅作品啦，叫做《不再分离》啦。 系 咁系一只cover 嘅作品嚟嘅。咁佢原本咧系一首英文 Patty Austin 嘅经典 R&B 金曲，就 系 叫做《Say You Love Me》。 系 咁今次就揾到阿 Joey 听去帮我 rearrange 成只歌，同埋弹咗入边好好听嘅吉他伴奏啦。 系我有睇到嘅 MV 啊，系你就喺度好似 live 咁唱紧咁样啦。咁啊～可以聽就喺側邊彈住個吉他，後面咧就亦都好有啲古色古香、好典雅嘅感覺啦，有啲書櫃啊、CD 櫃啊咁樣，好舒服嘅睇得。 係我哋特登揾咗一個咧好 secret 嘅 music room， 咁入邊咧就有好多黑膠唱片咁樣，咁同埋music video 入邊除咗我啦、Joey 聽啦，仲有另外一個 musician， 咁佢就係吹 flugel horn 嘅。係係啦，咁其實我哋個 MV 咧都特登係想營造翻一個 live 嘅感覺咯、live 嘅演出，因為你知道而家。即疫情嘅期間啦，好多 jazz house 啊、live bar 都冇曬。咁、但其實我今次即除咗呢只歌之外咧，其實嚟緊會出唱片嘅。 係係係，恭喜你先！ 多謝多謝，好快啊！7月30日就出啦。 但係咪籌備咗好耐咧？都 其實籌備咗都幾耐嘅，因為我哋本來原定嘅計劃係舊年嘅2、3月就開始錄音嘅。咁、但點知？啱啱諗住開始錄音嘅時候，就疫情爆發， 真係係舊年23，係咪舊年23？係 啊，係 exactly 嗰個時間。咁所以我哋就將成個 project 就延後啦。咁但係其實係更好嘅，因為俾我哋更加充足嘅時間去準備啦，係啦，去雕琢每一隻歌，係啦。咁就自然細微到我可以每一隻歌咧個唱法咧都去研究 back and forth 研究咗幾個月咁樣咯，係啦。咁但係都要真係多謝。阿葉廣權先生，因為他是我哋金隻碟嘅監製啦，咁佢好有心機，好有耐性，然之後都好信得過我，咁所以俾好多功課我做，同埋要求我真係一定要改變自己嘅唱法，去做一個 breakthrough， 咁俾大家一個 refresh 嘅感覺咯。 咁我問一下阿 Julie 啦，即係喺度即係唱呢啲嘅 HiFi 碟啦，唔少朋友咧都會揀一啲經典歌曲啦，可能會改編啦，甚至改一下個詞啦，去到再唱再演繹嘅。咁喺揀歌上面有冇一啲即係特別嘅準則，或者你會唔會覺得邊一啲會特別？ 別係會受你哋嘅注目會去揀嘅咧？ 嗯，今次其實我哋咧選曲都幾特別嘅、 嗯， 因為葉廣權先生佢都知道我有 jazz 嘅底啦。其實我有六七年咧係自己喺 jazz 嘅音樂圈嗰度咧打滾嘅，有自己一隊 jazz band 啊，又有參加個 jazz festival 啊，即係所以佢知道我係會好想加入爵士樂啊或者 bluesy 啊 big band 嘅元素。咁所以我哋今次揀嘅歌咧，我哋都特登咧係揀一啲嗰個空間感比較大啲嘅，即係有 potential 去作出改變。因為有時你知道廣東歌咧，其實好多規限，因為佢個字，因為佢嘅旋律。咁所以我哋今次其實揀嘅八首歌啦，原本咧都係一啲英文歌曲啦、意大利歌曲啦，甚至係日本嘅歌曲嚟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去構思點樣去作出一個 rearrangement 嘅時候、其實我哋係攞翻最原本嘅原著，去做一個 cover 咯，係啦，咁就唔係話攞翻嗰個廣東話嘅已經係改編咗嘅作品、去再喺嗰度改咯。 咁會唔會係多啲發揮嘅空間，或者少啲即係先入為主嘅感覺咧？因為始終即係可能外語歌跟住變翻做廣東詞咁樣，又係會即係你好少會直接去比較噶嘛。 係啊係啊，我哋就係覺得會有多啲嘅空間咯，係啦、即係就算佢個旋律啊，或者即係每一句咧，都會有多啲嘅 space 可以俾你去做唔同嘅演繹咯。 聽得出你自己好滿意今次呢一張唱片係嘛？ 好開心喎、啊，係啊，因為不再分離出咗之後，其實我都有好多音樂人啊，有好多朋友咁好中意啦，咁同埋話哦好聽、啊， 好特別咯， 同埋覺得喂真係。真係佢哋聽得出我改變咗個唱法，覺得唔同咗，把聲唔同咗喎咁樣。咁我覺得係值得咯，因為其實你要自己去抌開曬你以往一貫嘅唱法，然之後去 adopt 一種新嘅形式，其實都幾難，因為都好耐噶啦嘛。 係、 我由六歲開始唱歌，已經係 即係慣咗係咁啦，好似揸車咁啊。係 啦，好似你已經跑步啊，跑得好叻噶，但突然間就話唔係喎，你唔係咁跑，你要由行路開始。咁你初頭會好 frustrated 噶咯，係啦，即係都會猛整啊，即係覺得哎呀，點解好似突然間好似唱唔到歌，控制唔到把聲咁咧？咁但係經過咗嗰個幾個月嘅艱苦嘅磨練同埋努力嘅練習之後，咁出到嚟嘅效果係得到認同我係真係覺得好值得嘅。 非常之舒服。我記得你上次派台嗰個不再分離啦，咁我自己又上去睇嗰個 MV 啦，咁我其實頭嗰兩句已經覺得好快就帶到入首歌裡面啦、所以我都好想問 Julie， 即係你點樣去 keep 翻靚嗰把聲，即係哇！成日系咪就系饮水咧？我见你带咗好大支水， 好大支嗱，真系呢个唔系普通嘅大支咯， 系 呢个系超大支水，因为系一列嚟噶， 系 啦。咁我真系长期带住喺身嘅。咁我每一日会逼自己饮 at least 三樽，最好就四樽，即系三至四列咯。咁你饮到嘅话咧，你就唔单止去水肿啦，皮肤又靓啲啦，咁同埋把声都会系滋润好多咯。系啊，同埋。瞓覺咯，我覺得。如果我錄音嘅時候或者有重要表演嘅時候，我係唔會出街唔講嘢嘅，盡量。 我都見到有啲前輩咧都係嘅，平時譬如佢哋唱歌咧，好好中氣啦，哇，用曬丹田咁啦，但係平時你同佢講嘢咧，叫佢聽唔到。 好細聲咁樣 講嘢， 因為其實我 跟住你就唔夠膽再同佢講嘢，即係好似好冒犯佢咁樣，你休息咁樣。 係啊，我完全明啊，係啊，因為我覺得最傷聲其實就係一啲好嘈雜嘅地方講嘢，你有時會因為你要用大力咗，不知不覺地，咁然之後就變咗好似嗌咁樣啦，咁然之後第二日把聲就一定沙嘅，一定差嘅。 我哋呢啲咧就係日日擘大把聲嚟喺度講嘢啦。咁你有冇諗過，今次咁滿意呢一隻碟之後都可以出一下咧？繼續， 梗係會啦，係因為其實我哋都覺得有少，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可惜嘅，因為本來我哋呢隻碟係想做十隻歌添㗎，咁但係有兩隻歌咧，我哋一路追個 right， 我哋都追唔到個版權。系啦，咁我哋於是咧就最尾冇辦法要放棄。咁但係葉廣權就好有信心咁講話，已經話唔緊要，我哋留翻下一隻碟咁樣。係啦，因為真係覺得呢隻碟真係做得好好，同埋我哋兩個好有默契，好開心啊成件事。係啦，我係第一次係錄完音係會有少少失落感嘅，因為覺得嚇 錄完啊，可唔可以唱多兩首啊？ 咁但係即係佢會覺得一定會有第二隻嘅咁樣，咁、所以第二隻我哋就希望可以擺翻我哋今次攞唔到嘅呢兩隻歌落去咯。 好啊，好啊，咁、啊，大家可以聽住呢一隻碟先啦，係、啊，咁啊，唔同你講咁耐，因為我知道你要養聲 啊，唔係難得上到嚟，梗係傾耐啲啦。 今朝早咧，我哋就聽下你首歌先啦。咁啊，期待你嚟緊就派埋第二隻歌，咁我哋又可以再播啦，喺電台度聽到啦。咁啊，希望大家即係聽到舒服，甚至咧可以聽得仔細啲，因為啲製作真係非常認真嘅。今朝早唔該曬 Julie， 多謝。 撞一撞你緊張。爱怨也迷离，地惊喜与悲，分隔开仍在相聚，跟你一起，捉不住的恩怨，曾令我差点跌下不可再起，谁料那天脑中灯下人散处，你竟等我再。灯下阑珊处，说一千次我爱你。不想追究那天到底怎会说别离。 Julie 陈奕璇嘅《不再分离》嘅时间嚟到早上嘅8:50啊，同大家睇睇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而家系非常挤塞嘅，龙尾喺城门隧道荃湾入口，亦都影响到咧青沙公路往沙田市中心方向挤塞嘅，驾驶人士咧就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朝嘅东京奥运知多啲啦，咁啊揾下我哋啲 friend 出嚟先啦 ，Kitty 吓， 系啊， 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吕 Sir， 早晨啊吕 Sir， 欢迎你， 系欢迎你啊，咁啊最近咧喺东京奥运嗰度咧都见到有一个现象咧。即係令到好多動漫迷好開心、好雀躍啊！哇，一入場嘅時候咧，嗰啲嘅氣氛非常之好。除咗係即係大家即係雖然僅餘嘅人都會拍手之外咧，就係嗰啲音樂啊，背景嘅音樂咧，用翻相關嘅運動項目嘅音樂配襯啦，譬如係叫做三乘三嘅籃球啦，係咪先？咁亦都會出入樽嘅歌啦。排球又有排球少年嘅主题歌曲啊，伴随佢哋一齐喺度啊，咁令到大家嗰个士气咧相当之好啊。所以今日咧就想问阿雷 Sir 咧就问一问，其实从呢个运动科学嘅角度，如果去谂嘅时候咧，士气同嗰个状态系咪真系有一定嗰个关联嘅咧？ 哦，一定啦，即系我哋细个读书都系成日都讲话，要有好嘅士气咧，你就可以好好发挥噶啦，咁啊。其实呢个士气呢下嘢呢其实系同我哋人类即系呢种生物点解咁醒目喺地球上面生活呢，就是因为我哋懂得系集体觅食。 哦。 由集体觅食一路演变去到我哋懂得系群体去生活，大家有个互动，咁我哋咪赢晒啲狮子老虎囉。咁、所以呢个士气呢个呢其实喺而家我譬如喺我哋学术上呢一个叫做团队嘅合作啦、其实头先你开头讲到呢嗰啲音乐。音樂其實在我哋嘅運動嚟講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功能。第一，你見到嗱，當年啊，菲比斯佢出場嘅時候，一定好似你哋而家咁攞個耳機聽住歌啊， 係 咪？其實都係將佢嗰個內在嘅動力咧。 轉化成為佢嘅士氣。 咦，係、哦嗯，其實今年有今屆嘅奧運都有好多選手見到入場嘅時候自己插住隻耳仔喎、 啊啊啊啊。 尤其是有啲需要節奏幫助啦，譬如滑板咁樣，佢都會聽住歌啦。 節奏嗱、嗯，你頭先講到開日開幕典禮啦，其實日本咧係好多動漫啦，好多卡通啦。嗱，唔同年代咧，其實你講起日本嘅運動相關嘅動漫啦、漫畫啦，你嗰陣時、嗯、你而家叫漫畫，我哋嗰陣時叫卡通啦，其實都係一樣噶啦。咁其實係有嗰個文化特色嘅，而係每一首每一出劇咧，佢必定有背景音樂去襯托嘅。嗱、你好簡單啦，少林足球足球小將， 足球小將係 足球小將啲音樂係咪好聽啊？係啦，即刻去聽到。咁譬如我嘅年代咧，我嘅年代就係綠水英姿嗰啲，你冇聽過啦， 冇啦，冇啊，係 嘛？蘇柔美啊嗰啲，你可能冇聽過啦，係咪？你話嚇，我喺網上睇翻啲舊片啦。咁所以音樂啦、士氣啦、團隊嘅精神啦，呢個喺運動的表現場上來講是絕對有幫助、有些研究就說如果你是需要做一些最大運動能力的，即是扯到爆、跑到盡、游到最勁的話，音樂在之前或者比賽途中可以幫你增加了，粗略估計可能增加到幾個百分點，譬如兩個百分點到五個百分點的表現、但你講緊如果奧運咁高水平，大家成班選手可能游水都係爭嗰半隻手位，就掂錢 就關鍵㗎啦。 唔係我士氣好得啲啫，咁其實輸贏就係嗰度啦。 就係嗰度。 咁所以歸根到底，我哋取勝嘅四大元素就係技術、戰術、體能、心理。士氣就幫我哋提升個心理，有好嘅心理咧，就幫你咧係發揮到好嘅技術、戰術同埋體能啦。 呢、這個好緊要，其實我哋作為觀眾都睇得到啊嘛。即係譬如佢好似打打下，好似借咗，或者咧亂咗，就係、是、可能。佢自己冇咗嗰個士氣，我好想問阿雷 Sir 啦。我而家睇奧運咧，好多選手啊，無論自己贏又好，尤其是係贏嗰下啦，即係贏咗分咧，佢都會嗌噶。 係啊， 係啦，嗰下其實係咪真係咁重要？有時候我作為觀眾睇，又使乜咁誇張啊？ 嗌得 係啊，呢、這個其實你講緊舒拉保娃，其實再早啲啦，都有開始。我記得阿沙利斯啦，早期啦，即係去到廿幾年前嘅網球選手啦，佢就係、是就係咁嗌。咁、其實。國際網球總會都有啲嘅指引咧，就係、是要控制一下啲球員喺度嗌， 度教佢分貝。 其中一個比較有趣嘅例子咧，就係阿老虎仔活士。其實高爾夫球佢又係打咗一球靚波之後，係咁嗌耶咁啊！其實即係傳統落嚟，高爾夫球都係一個比較文靜啲啦，一個所謂紳士啲啦，係啦，即係尊重嗰個禮節係比較嚴。即係謹慎啲， 係咯，應該細細聲。 係啦，咁啊，老虎仔就係當年咧，就係即係做咗呢啲手勢啊，做咗呢啲咁嘅震撼嘅動作啊，大嗌咧，咁其實都係令到整個運動世界咧係改變咗，因為佢嗌啊呢啲咧係釋放咗個能量，而係令佢。支持佢嘅球迷咧係好開心啊！好開心嘅時候咧，佢咪感覺到啲球迷係同佢更加有個好嘅正向嘅互動咯，所以令佢更加好，更加係表現得好。咁點解咧？因為而家你知嗰個體育嘅經濟嘅效益好大噶嘛，你打得好波。你運動表現好，哇！多咗廣告，多咗贊助，你嘅獎金又多咗，咁係一個循環咯。咁所以整下整下呢十幾廿年，好多運動員喺唔同嘅場合，當然啦，適當時候咧都會嗌嘅。係啊，譬如你睇下乒乓球啦， 劍擊其實都有嗌啊。 劍擊更加需要咧係嗌，因為佢哋大家你吉我吉你咧，其實嗰個相差嘅時間只係零點，可能一秒兩秒，嗰個激情咧。其實是刺激到他嗰個所謂腎上腺素啊，或者荷爾蒙咧，令他個肌肉收縮力量咧更加大，佢爆發力更加好，咁贏嘅機會大咯。 呢個必須啊！頭先雷 Sir 提咗一個好特別嘅點啊，就係、 是、 觀眾啊。咁今屆有啲賽事係冇觀眾，咁個士氣有冇影響？ 對我哋香港隊咧就冇乜大影響嘅，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七百萬嘅市民都有電視轉播啦，但係對主場日本嘅選手咧就負面影響相對多啲。因為其實喺七年前即係八年前啦，東京即係成功申辦咧，佢哋希望係呢個東京奧運咧係凝聚翻整個日本嘅民族啦。特別你知即係1964年嘅東京奧運嘅翻版啦，可以咁講，即係我哋從一個軟實力或者一個國家嘅層面去睇啦。咁但係因為冇咗觀眾，冇得入場，咁喂。咁真係爭好遠㗎喎、哦，係咪？即係嗱，譬如如果大家你哋喺節目裏面，譬如你出外做一個 show， 做現場直播，周邊好多觀眾睇你噶，你個興奮程度、投入程度都會大啲噶嘛。 嗯， 咁所以呢個對佢哋嚟講就影響會相對係多啲，但係我哋相信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咧就影響就不大嘅、 哦。都可以想像得到，例如佢哋嗰啲日職聯啦，入咗波之後佢哋嗰種澎湃嘅氣勢咧，如果可以喺奧運場館嗰度睇到，真係可以幫到佢。 同埋你見到嗱，如果大家睇開足球賽事咧，好多譬如落後緊嘅球隊咧，佢追翻一球之後咧，嗰啲球員咧走去龍門後邊，佢自己嗰啲。嘅球迷咧喺度揮曬手啊，喺度嗌曬，即係幫我哋打氣啊咁。咁、 啊、 現場嘅氣氛一即係做到一個刺激嘅作用嘅話咧，喂，一人走多一步，嗯、我哋理想就好易達到噶啦嘛喺球場裏邊。 係、嗯、啊，咁、就是、如果真係嗱有音樂啦，或者球場嘅觀眾啦，都可以幫助到呢個士氣提升啦、嗯。如果有啲運動員佢對音樂咧完全冇麻木嘅，咁呢個時候有冇辦法可以提升到佢士氣？ 歡呼聲咯、啊，就係 歡呼聲啦，冇錯。嗱、啊，其實而家今時今日都好少嘅運動員咧係即係冇乜接觸音樂嘅。 嗯， 但呢個咧其實個工作咧就交翻喺個教練嗰度啦，因為其實教練同嗰個運動員嗰個關係咧，真係一個男女朋友又得，父母又得，好朋友又得。咁即係每一個教練，佢都認識每一個運動員，有啲咩方法係令佢提升嘅士氣、自信心啊，佢能夠發揮喺心理上最好咧。咁所以一個優秀嘅教練點解值錢就係值錢呢度咯。咁如果你冇一啲音樂喜歡聽嘅，咁啊梗有啲方法嘅，可能做少少手勢啊，或者拍下膊頭啊，有啲輕微嘅眼神嘅接觸啊，等等咧，都係喺心理學上咧可以提升佢個人士氣嘅一啲辦法咯。 哦，咁啊教練真係好緊要啊！佢知道曬即係每一個嘅自己嗰啲好似仔仔女女咁樣咧， 即係點樣教咯？ 佢需要啲乜嘢？係啦，佢要糖嘅我俾糖， 係 佢要鹽嘅我俾鹽， 唔係啊，而家要少鹽少糖。 可以好好地控制翻佢哋嗰个士气啦， 系啊， 有士气啊，有状态， 冇错， 有状态发挥得好啲。 做节目都系一样啊， 冇错啊，系啊，所以我哋间唔时都要嗌下咯，自己喺度嗌下，加油， 一声咪就嗌噶啦， 系啊，咁啊，我哋继续同香港嘅运动员啦，所有嘅运动员咧都打打气啦，呢、這个士气咧要 keep 住落去嘅，因为好似之前咁样个人赛之后仲有团体赛噶嘛，即系唔可以泄咗道气啊嘛， 转头都要撑红丝陪啊，我哋 系啊，加油，唔该晒雷 Sir。 横过华东内陆，预测本港今日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咧，同埋跟进翻咧较早前嘅意外清理好噶。咁而家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左一二线封闭，影响到龙翔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清水湾道啊。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啦，左转去清水湾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左一二线封闭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嘅车不能够左转翻去清水湾道，咁所以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啊，同埋左转去清水湾道咧都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咁揸车朋友咧可以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大约系3个字，咁但系仲有车龙噶，而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而家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荃湾入口啊，咁即系话影响埋城门隧道啦，去沙田嘅交通就过晒收费广场噶。咁再讲多次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荃湾入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筲箕湾嘅爱东村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筲箕湾嘅爱东村。较早前皇后大道东去翻金钟方向，近住合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就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常怡道啦。另外在新界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福亨村，大埔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现在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较早前就左边的一二线封闭，现在就只是封了左边左一线，即是慢线封了左一线，现在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同埋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港队嘅张家朗勇夺金牌，亦成为东京奥运香港嘅第一金。 我系张家朗。今次的比赛很难忘，很开心可以拿到冠军，自己一直都没想过，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可以支持其他香港队，最想跟香港人说就是加油，不要放弃，还有很多谢你们的支持。 CIBS 新世代漫游深水埗， 师傅剪头发的时候，他会先审上一层爽身粉，是为了防止头发碎黏住遮块面的，对每一项工序都很细心地做的。 尼泊尔清洁工在香港有扫街的清洁工，也都有做街市的清洁工，公厕工友，哪样清洁工其实他们的工作是轻松一点舒服一点的呢？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每晚九点半，东奥盛事共融体。奥运开幕第二日，主持人伍家谦、林定勤、张全华，每天速递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九点十分，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六连升咧，终于中断啦。咁啊，道指咧跌八十五点啊，收报35,058点。纳斯达克指数咧收报14,660点啊，吓都要跌，跌180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0点。咁啊，科技股咧喺美国嗰边都要跌啊，吓咁你一定会问话，港股跟唔跟跌啊？咁啊，大家都已经冇乜感觉啦，因为唔使跟美股跌噶，港股琴日以至前日咧都封。 瘋狂咁樣跌啦，特別係一啲新經濟類嘅股份，希望今日可以咧止跌回升啦。睇翻啲 ADR 咧，騰訊同埋美團咧都有得升翻上去嘅。不過 ADR 距離依家一陣間開始咧，仲已經隔咗一段距離啦。究竟咧亞太區嘅股市情況係點咧？絕對咧影響港股嘅表現啊！轉個頭咧，密切捕捉住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今朝早林慧咧就请嚟电话旁边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 ，Clara。 早晨，林慧，大家早晨。 我 Clara， 我最近咧见到啲报章报道咧，适逢因为上个星期就 DSE 嘅放榜啦，真系咧有唔少咧考得相当唔错嘅学生咧，都系 SEN 嘅学生嚟嘅。 是啊，好似有啲系直情系特殊学校嘅学生，佢哋都可以做得好成绩噶。例如有间特殊学校啦，咁佢哋有七个 SEN 学生可以应考，因为其实喺特殊学校唔系个个都可以应考到噶。咁、而其中咧有一个咧系神经退化症嘅男生啦，咁佢考到六科，仲有十八分添啊， 系相当之唔错嘅成绩啦。其实都想问翻嘉慧，因为我以往咧记得咧，我曾经从事过教育行业一段好短嘅时间啦，咁当中咧其实都会喺一间嘅常规学校里边咧分。咗一小组嘅 SEN 学生啦，无论系课堂啊、学习啊，又或者系有时考试咧，佢哋都会有一啲特别嘅安排噶、哦。 是啊，即其实因为大家的要的嘢不同啦，即好似我自己咁样啦，我自己阿仔咁样啦，咁系一个听障学生啦。咁啊，听障学生嘅话，咁可能佢系例如可能佢嗰个嘅听障程度咧，而可以豁免一啲唔考嘅，例如可能喺个聆听啦，又或者系说话嗰啲嘅唔考。咁当然啦，要睇翻佢个程度噶。咁而个程度咧系要需要一啲专业人士嘅评估嘅，例如可能听力学家啦，咁评下佢嗰个嘅听损程度喺边个位啦，同埋言语治疗师咁睇。佢系咪即系讲嘢个沟通嗰度咧，都系一啲困难咧？咁而去豁免嘅，咁当然啦。如果系一个比较轻度啲嘅，咁可能有啲可以豁免，有啲又唔可以豁免啦。咁呢个咧都要跟翻考评局嘅指引啦。 系嗱，我记得咧，都几常听到一个字眼咧，就叫做调适嘅。嗱，咁听到呢个字嘅时候咧，你就会感觉到，系咪一啲同以往一般学生会有少少唔同嘅安排咧，就为之系调适咧？同埋呢一啲所谓嘅调适，其实喺啲乜嘢嘅范畴里边咧？会有一啲唔同嘅调教啊，或者系希望令到佢哋会比较适合或者帮得到佢哋嘅咧。 调适呢个咧，头先讲就系话一个好 tailor made 嘅，即系好一个别嘅，就唔系话，当然唔系话啊，我想长啲时间啊，我要有休息时间啊，咁就系都系经过一个专家评估而交俾考评局，咁要申请啦，同埋咧系我哋要系早两年申请嘅，即系例如可能你出年嘅 DSE， 其实你今年系中五嘅九月咧，你就要申请噶啦，就唔系话啊，我中六我先至申请啦，咁当然啦，咁有啲嘅情况咧都可以特殊情况下啊，可能有啲嘅变化啦，可能个细路仔突然间可能佢嗰个嘅能力系再差咗，咁可以咧就到你中六嗰时再申请咧，咁考评局都会个别处理嘅， 即系可以再调整嘅。 系啦，咁头先讲啦，咁其实咧考试嘅安排啦，即系所谓调适咧有好多嘅，不如我哋又今日就倾一倾啦。 好啊。嗱，首先第一个问题咧，我想问嘉慧嘅就系，头先你又话啦，系一啲比较度身订造嘅调教叫做调适啦。咁系咪即系话，譬如每一个人，就算系可能有同等嘅 SEN 问题？譬如我大家都是自闭症的，但因为程度上或者他们的行为变化上都有不同的嘛，是不是代表他们可能每一个人所得到的调适都会不一样呢？ 當然啦，呢個一定係嘅，即係唔會話啊自閉症就跌落去呢一個 formula 啦咁樣，又或者係啊，又或者係呢、這個學習障礙嘅裏面嘅可能係過度活躍症又跌落去另一個範疇啦、 就唔係咁樣跟嘅。 係啦，即係好似例如過度活躍症咁，可能原來咧可以經過評估，原來佢係可以咧係坐定到係五分鐘、十分鐘、半個鐘，咁而呢一個嘅數據就好重要啦，因為你決定咧係要嗰個嘅休息時間咧係要點樣，咁因為咧好似咧例如可能有啲嘅短暫休息啦。咁可能佢哋係要考試，咁如果佢係啊，原來佢係支持唔到即係任何嘅 SEN 啦，咁佢個細路仔如果佢係真係係。做唔到九十分鐘，因為好攰嘅。例如你諗下一個視障嘅朋友仔，佢哋冇咗一個感官噶嘛，咁佢真係可能係要靠一啲嘅聽啦，或者係摸啦啲字去嗰個題目。咁你淨係去分析嗰條題目，其實已經比我哋係慢好多噶啦。即係佢哋需要時間要好長。咁所以咧喺呢啲位咧，要俾佢有足夠時間咧去理解咗條題目。咁好啦，理解咗條題目，咁你答又唔係好似都係有一啲嘅 读写障碍嘅，咁可能佢写嘢系写唔到咁多噶嘛。咁、嗯、如果你又好似跟大队咁样去做嘅话咧，咁你又系写唔切嗰个问题嘅，系写唔切个答案嘅。咁其实都系对嗰个 SEN 嘅细路仔咧，都有一个挫败感嘅。 嗯，嗱，咁不如我哋都讲下到底个调适系分为啲乜嘢范畴啊？嗱，我之前有听过最普遍嘅咧就系加时或者系调整嗰个考试嘅长度啦。 系、嗯、啦，咁啊加时咧，咁即系因为我仔咧而家都读紧书啦，咁佢都有嘅。咁佢今次咧，佢哋就做完评估之后咧，咁咧就系每一科咧就俾佢加时33% 咁样。 我、嗯哦、即系百分比嘅，原来我以为计实质时间嘅添。 咁其实佢会系跟翻你一即一个量表咁样嘅，跟翻你一个嘅唔同嘅需要啦，咁而去计晒数。所以头先你话33%好似好特别嘅话，点解唔系35%唔系40%咧？咁因为其实都睇翻每一个细路仔嗰个嘅 percentage 咯。咁我根据翻我自己嘅经验咧，我发觉咧，即系其实多咗33% 咧，俾佢做一啲嘅文字上嘅作答啦。咁、其实系即系个笔试咧，就系喺个笔试里边咧，佢真系会做得好啲嘅。 嗯， 系啦。咁头先讲咧，较长时间咁就真系要有一啲嘅理据啦，有啲嘅证明文件，咁啊喺个专责小组咧，佢哋就会考虑啦。头先讲可能25%、15%、40%咁，就真系要有一个嘅量表去批呢个学生有几多嘅较长嘅作答时间嘅。 嗯，咁除咗调适咧，喺嗰个试题里边，其实会唔会有唔同嘅咧？定还是份卷其实系一样噶？ 份卷多数都一样嘅，多数都一样嘅。咁只不过咧，就系因为你我相信唔会有好多人手去出好多份卷，同埋都唔公平嘅。咁所以其实点解要调适咧？就系话大家做埋同一份卷，但系只不过咧，你系要多啲时间去谂。咁、其实呢一个系我哋即系一个人系有个需要，就喺呢个位嘅。咁尤其我系啦，咁所以其实 SEN 细路仔同我哋真系冇乜分别噶啦。 系咯，都系即系需要一啲特别嘅安排，就可以令到佢哋发挥得到啦。咁啊，头先讲咗加时啦。休息的时间会不同，那份卷会不会本身都不同呢？因为我考虑到譬如可能有一些弱视的朋友啊，会不会在试卷上面的颜色啊、纸质啊，或者会不会即需要放大一些东西给他看，这些行不行啊？ 好有帮助的。先其实一些读写障碍的学生呢，有时候可能他那个的視覺咧，如果佢係嗰個紙咧係轉咗第二隻顏色，當然亦都係經過評估啦。咁、原來佢係對於一個將份卷咧，其實印咗做藍色或者係印咗做綠色，咁就已經係好好。因為白色咧係一個最挑戰，因為白色係由好多嘅顏色係組合而成嘅，咁、所以佢哋係會睇得好辛苦噶。咁亦都係經過專家評估就發覺呢個細路仔原來係需要用粉紅色嘅紙咁樣。咁、當你嗰個考評局咧，咁就知道呢一樣嘢。咁佢就將佢份卷咧，就會係用個粉紅色嘅紙，係啦。咁我哋讀寫障礙細路仔咧，就可以答到問題噶啦。 咁其次咧，即係會唔會答題安排上面都會有啲嘅改變可以調適到咧？ 都會噶，例如可能啊，個細路仔佢有啲對佢隻手機咧，可能係寫得唔好啊，或者係佢控制唔好嘅話咧，咁可能佢嗰個答題簿有啲嘅改變噶啦。例如可能係書寫嗰度，可能係書寫可以係闊啲啦，嚇、又或者。是不需要他是在啲格仔中间里面，我哋 multiple choice 选择题啦， 画得好准噶嘛， 出咗界又唔得噶啦嘛，咁可能在呢啲位置里面都要做翻一个调适啦。如果唔系，你谂下佢可能用成五分钟去填个 A 嗰个圆圈，咁就大件事啦。咁啊对个细路仔唔公平，因为其实考试嘅目的系咩咧？就系、是、考佢嗰个认知能力，佢嘅知识系边个水平啊嘛，就唔系佢只手写嘅能力啊，又或者系佢个口讲嘅能力。所以在这些位置呢都会是做个调适的。 另外呢我知道呢也都会安排一些特别室给他们的，是不是？ 是的，很需要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有些小孩子好像说自闭症小朋友，那可能他是会见到太多人动来动去，他会对他很有影响的。例如可能隔离的同学跌了支笔，这样可能那一下的声音呢都可以令到他一个的情绪会有些触动到他的。那如果是这样呢，那又是对个小孩子又不好，而且也都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嘛。所以有这些的小朋友呢，可能就会是要求即、就是会安排一些特别室给他们，可能是给他自己静静地啦，派一个监考员去监考着他去做、而令到个小孩子的情绪尽量安静。 静咗先，咁然之后咧，佢就可以安心去作答啦。咁呢个学生佢得出嚟嘅成绩咧，就会系比较理想好多啦。 双向啦，呢样嘢就即系除咗佢可能会受到侧边嘅一啲声音影响之外咧，其实如果即系譬如好似头先阿嘉慧所讲啦，佢个时间系同其他人唔同嘅，又或者佢中间可以申请话提出系休息啊等等，都会影响到其他身边嗰啲考生啦。所以就变咗一个特别室咧，其实就两边都会方便啲咯。 系哦，头先你讲得好好，就系话啊喺个礼堂度，突然间又举手我要休息咁， 隔篱嗰个啊，点解佢可以休息嘅咁？我仲好想问阿嘉慧咧，咁如果系根据头先所讲嘅呢啲安排咧，系咪即系话每一名嘅 SEN 学生咧都系有一个专注去帮佢手嘅监考员咧？因为如果唔系，其实都好难处理咁多唔同嘅个案嘅。 系啊，通常都系会噶啦， 即系一对一嘅真系。 要睇下你有几多个学生咯，例如可能啊，你嗰个系啊有几个学生咧，佢哋都系同样地，可能都系加时15% 咁先算啦。咁可能有机会就一个监考员就可以去做晒嗰个课室啦。咁系啦，咁可能嗰啲细路仔咧，佢啲情绪都唔系话有一啲好大问题嘅。咁你变咗可能就一个课室就可以即系 cater 到一班同类嘅学生咁样可以做到咯。 不过都唔容易，我觉得即系其实SEN 如果系考试嘅呢一条道路咧，我净系听头先讲话又要好多评估啦，又要申请啦，又要好多文件啦，甚至乎喺即系事前嘅准备功夫已经要做咁多嘅时候咧，其实去到嗰个考试咧，再去靠佢哋自己发挥咧，真系好唔容易，我觉得。 系啊，你可以想象到一个 SEN 学生其实要考一个公开试，嗰、那个难度比起一个普通学生系多好多好多，系数唔到嘅咁多倍啊！ 咁啊，多啲听嘉慧讲关于特殊学童嘅一啲状况咧，社会各界都可以了解多啲。其实啊，佢哋经历紧嘅嘢系咁样嘅，或者其实佢哋而家面对紧嘅问题系咁样。咁我觉得咧，了解多啲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咧互相认识多啲，就可以体谅多啲，包容多啲咯。 系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嘉慧， 多谢晒林慧。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小提琴 violin 系四弦嘅弓弦乐器，系现代管弦乐团弦乐组当中最重要嘅乐器之一。喺管弦乐作品当中，一般都会分成第一小提琴同埋第二小提琴两个声部。小提琴主要嘅特点就系佢辉煌嘅声音、高度嘅演奏技巧同埋丰富广泛嘅表现力。所以经常都会被人称之为乐器当中的女王或者是皇后。至于体积方面，小提琴是提琴家族当中最细小但是最高音的一种乐器。时至今日，不单只是古典音乐，就连我们的流行作品亦都加入了很多弦乐小提琴拉奏的部分。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林慧 Barbie。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神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黄同学喺度。早晨，黄同学。 早晨。 你系咪享受紧你个暑假呢？ 系啊，我享受得好高兴，好愉快啊！ 点解会咁高兴同愉快？系咪乜都唔使做先？ 唔系嘅，都有啲暑期功课啊。但是不过有我阿妹的陪伴和我有趣的玩具，那就不会闷了。 那我想问一下，你花多少时间做功课和花多少时间玩呢？ 计埋应该有一个半个礼拜了。 哇，那你真的很充实啊，你的暑假。 是啊。 用不用出去学东西啊，或者上堂那些？ 出去学东西就不用了，但是家里就要上一个儿童议员计划咯。 哦，是不是要训练口才那些啊？ 是怎样的呢？是在学校里进行一个选拔。是我们要帮儿童争取福利。我们选举完之后呢，还会介绍什么是儿童权利。 是，那你们现在准备帮儿童争取什么福利呢？ 仲谂紧啊，因为暂时仲未有详细。由于而家系疫情期间， 即系都会考虑好多唔同嘅因素同埋唔同嘅面向嘅。 系， 哇，好叻喎！咁你今次打电话嚟系咪想点唱嘅咧？ 系啊， 点俾边个听啊？ 我想点俾我嘅家人同埋一个 一个唔喺度，唔喺我学校工作嘅老师。 嗯，咁叫咩名字啊？呢、這个老师？ 呢、這个老师咧叫陈子信老师啊。 嗯，教过你嘅？ 系啊，系我四年级嗰阵教我英文科噶。 嗯，点解突然之间谂起要点唱俾佢嘅？ 因为佢真系好好人咯、 啊。所以就记到而家啦。 嗯， 有冇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啊？ 我想讲好多谢佢嘅教导同埋佢嘅爱护。 系咪令到你啲英文都即刻啦啦声好犀利啊？ 系啊，都进步咗唔少啊。 其实最紧要就系咁咯，即系令到啲小朋友咧就中意自己学习嘅科目，咁就好好咯。 嗯， 好啦，咁你有啲咩歌想点俾佢哋听啊？ 我想点我最中意嘅一首歌，陈奕迅嘅《浮夸》。 好，你系咪都好中意跟住唱噶？ 是啊， 你可唔可以唱两句嚟听啊？ 你当我是浮夸吧，咁样咯。 哇，好犀利喎，真系very good 喎，我觉得。好啦，多谢晒你啊，黄同学，好好享受你嘅暑假啦。 好， 好啦，多谢，拜拜。 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时间唔多啦，立即交俾刘畅讲讲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阿畅早晨啦，交俾你啦，唔该。 好快同大家介绍下啦，而家全城都关注奥运啊嘛，咁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奥运嘅节目嘅。首先同大家介绍咧，2:05晏昼啊，有冬奥时刻。咁跟住咧，另外夜晚咧9:30啦，每日都有呢个冬奥速递嘅。咁啊，同大家紧贴住呢个奥运赛事之外咧，咁啊，主持人啊，佳谦同埋林定勤咧，都会咧分析下咧呢个港队嘅表现。咁啊，今晚咧就今日咧好快，好似有何诗培呢个自由式嘅决赛喎。 系啊， 咁啊，翻紧工或者喺路上嘅朋友咧，即系可能好容易错过，因为9:00就比赛啦。咁啊，今晚翻到去咧。9:30就睇下呢个冬奥速递啦吓， 系重温一下啦。咁啊，嘉谦啊，全华都喺度啦。咁我哋嘅专业嘅评述同埋主持咧，都系正嘅啊，我都有睇过，值得支持。 冇错， 仲有咧。 好啦，咁啊，好快同大家讲埋咧。今晚8:00有数字世界啊，咁啊，全城都投入呢个运动气氛啊嘛。咁今晚咧个嘉宾都好特别，就是、有呢个金句王之称啊，贵神王兴贵。 哦， 咁啊，同系啦，咁啊，贵神咧同大家分享下咧，你30多年嚟佢旁述生涯当中嘅一点一滴。咁啊，数字世界嘛， 系 都系用数目字去讲呢个节目噶嘛。咁啊，睇下咧。主持人咧点样问下佢啊？佢一生呢个广播生涯里边，有冇遇到一啲好深刻印象嘅数目字咁话嘅？ 观众深刻一啲咯，即系对于贵神嘅金句系咪啊？ 系啊， 跑得快冇速度咁样啊？ 系咯，我都好期待睇下咧，主持人会唔会戳到啊？贵神讲一啲金句出嚟， 新金句咁样系咪啊？ 冇错啦。 咁啊，仲有咩节目啊？除咗呢一个之外，快速讲埋啦。 好啊，早少少7:35，医生与你。咁啊，今个星期同大家讲下咧子宫肌瘤呢个问题。 系啊， 介绍下点样医治啊！ 唔该晒阿畅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今日会在东京奥运游泳、羽毛球和乒乓等项目分途出击。何诗培今早会出战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她在准决赛16名选手中成绩排第二。何诗培挨晚会再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港队亦会出战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初赛。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勤力懒惰，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勤力的人？不知道，那你算不算是一个懒惰的人？怎么答你呢？其实勤力与否是相对的，如果隔离的人比你懒惰，相对你就是勤力了，如果勤力过你，你就是懒惰了。不过勤不勤力不应该看隔离是边个，最紧要看自己。你几时会勤力，何时会懒惰呢？看心情或者体力啦。如果冇精神又冇 mood， 想勤力都冇力。你又有冇想过，其实我哋勤力是因为自己想懒惰呢？世界上有好多发明，其实都是为咗方便我哋。我用方便这个字，其实是代表想懒惰的意思。例如洗衣机的出现，就是因为不想再用手洗衫。在以前的年代，洗衫真是很麻烦，你要拿住一大箩衫去到河边慢慢逐件洗，还要拿支木棍不停搭，浪费时间兼浪力。所以我们要勤力一点，发明一些机器出来，令自己不再需要这么辛苦洗衫。为了懒惰所以勤力。当洗衣机出现之后，只要将衫放下去按下掣，我们就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但是眼见我们时间多了，不如扫地了。扫地又是辛苦的事，所以我们很勤力发明吸尘机。为了懒惰所以勤力，不想行路发明汽车，不想行楼梯整部升降机，连门都懒得开，所以有电动门。由细到大，爸爸妈妈给我们的教导都是要做一个勤力的人。我成日都不明白怎么为之勤力呢？每日放学之后温一个钟头书，自己觉得很勤力，但是阿妈觉得不够勤力，想你温两个钟头书。到你温两个钟头书，阿爸仍然觉得你不够勤力，于是温四个钟头书。翻学都不够，放学要去补习，补习完都不得，上埋兴趣班，兴趣班都不够，报埋鸡精班。咁何谓勤力呢？其实由细到大灌输俾我哋嘅观念就系、是、私人空间越多等于你懒惰，完全冇自己时间你就系勤力咯。我哋好希望小朋友勤力，上堂俾心机，放学继续学，唔好浪费一分一秒。但系大人通常系懒惰。当你翻工嘅时候，有冇经常偷鸡蛇王先？可能渣渣低低去洗手间，食完午饭，公司唔想即刻翻。我哋谂尽方法，搞尽脑汁，就系想懒惰一下。你可能会话咧，我休息一下之后工作能力会增加，为了勤力所以懒惰。所以很多家长跟小朋友说，如果将来不想做一份辛苦的工，现在就要俾心机读书，为了将来你可以懒惰，所以你现在要勤力咯。为了懒惰而勤力，为了勤力而懒惰，都是看自己，不要有口话人，没口话自己就得了。最紧要是唔好做对比起其他人，令到佢哋俾人觉得好勤力嘅嗰一个。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从前有个人叫莫大毛，日日摊响屋企等米路，神神化化作风虚无，又唔愿剃须，仲成日去赌，穷途依懒走去问前途，但愿仙家指点三两道，如何 有法变得富豪，望王大事能预告。 你之前话咧， 嗱嗱声即刻走去搵嘢做，人必须知道自己嘅用途，唔去奋斗你迷茫有酬劳。终于走正路，荣华富贵靠刻苦耐劳，渐渐年事已高， 成就更高。 同时见个仔啊莫自傲，日日叹响屋企等米路，连随称佢起身搏命熬，话王大善趁预告。 哇！睇到頭先嘅震撼感啦，講緊咧就係何詩蓓啊，係啊，嗱，暫時嚟講咧就應該係第二啦。咁當然你話即係塊牌未掛上去條頸嗰度咧，都唔夠膽咁肯定字嘅。有時我睇啲股價都係啦，競價時段嘅時候明明騰訊上翻500蚊嘅咁樣，即係講笑咁講啦。咁啊，即係都有少少嘅情況，可能一陣間咧再 confirm 再同大家多講少少。 表現係非常非常出色啦，我只能 夠講。我把聲拆咗咯。 系啊， 你吹神厨师系咪整啲 润喉啊嘛？ 哇，唔得，即系嗌得好紧要，因为我估游泳呢个项目咧，真系好感动噶。 因为前两段其实佢都系带到好头噶、啊。 你有冇参加过游水比赛？ 我冇啊，其实我游水唔系好叻。 因为游水嘅运动员啦，或者游泳者系点样嘅咧？其实跳落水嗰下咧，你好惊，好惊自己咩咧？偷步，因为咧有阵时你个身体反应咧同个意识反应咧未必系咁一致。有陣時咧，你又驚自己咧遲咗跳落水，咁嗰度咧又輸咗一兩秒，咁全部嘢都係考量之列。我記得咧，依家今時今日喺個國際嘅泳壇入邊咧，就你就算偷步都可以上翻水再嚟，但係嗰一下個心理質素好緊要啦。咁啊，即係睇到其實何詩蓓咧200。呢、這個嘅游泳咧，頭嗰三 round 咧，其實即係轉塘咧，都不斷領先嘅。咁係喺稍後即係最後一個50字嘅時候咧，就比較即係俾澳洲嗰位選手啦追過咗啦。咁但係我自己都哇好震撼啊！其實即係呢一樣嘢。咁啊，小白啊、鐘哥啊、Kitty 啊，都同我哋一齊見證住呢個時刻啦。 怒嗌 係 係，唔得真係太興奮啦！其實 同埋即係表現得好好咯。 係啊，即係開頭嘅時候見到 佢領先 領先緊嘅時候咧，個心真係不斷為佢打氣，就繼續努力，繼續努力，繼續努力。跟住後屘見到澳洲嘅選手又游上嚟嘅時候咧，個心哎呀， 其實我依家可惜頭先我 都未平復到， 小白未入到嚟嘅時候咧，我因為為咗要。即係塞爆個 airtime 一路係咁講嘢，但係你俾我靜落嚟，我真係好感動。即係今年所有香港嘅運動員，其實佢哋都真係超水準嘅演出啦。咁希望即係透過你哋，無論係金文同啦，以至即係就算冇牌嘅付出啦，令到我哋香港都更加團結啦，更加即係有一個凝聚力喺當中。 即係除咗劍擊之外，香港即係游水方面游出國際啊！ 係 啊，好勁， 好厲害啊！ 加油，俾心機， 俾少少時間大家回一回氣，唞一唞。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崔神厨师话你知。 厨师话咩俾我知？ 冇，咁啊见大家咁开心，不如食少少甜甜地嘅嘢啦。 个市又升翻啦。好嘅嘢就会翻嚟噶啦， 我哋唔好讲过头说话先，系啦，系，我哋沉住道气，系啦，希望佢越升越有啦，系啦。嗱，咁啊，今日咧想讲之前， 我唔系咁睇， 你系点啊？ 我系觉得此刻升，我已经活在当下， 系嘛， 享受咗此刻嘅升浪先。 唔系，因为而家我哋做紧节目咧，未有时间处理，等多阵。 我觉得我哋都应该咧，即系香港人咧，系喺一个快乐嘅时候，我哋尽量享受呢个快乐。 当然系啦，咁点样可以将食饭嘅快乐加倍咧？我觉得就系甜品， 就系你俾钱，就系你俾钱咯。 当然都可 以加倍，你请咪可以加倍， 煮同埋 Kitty 煮得好食咯， 系 咪？有乜所谓啫？钱嘅嘢系咪？ 唔系啊。 左手来右手去， 系啊，来你家作客食一顿崔神厨师整嘅私房菜， 系 啊，我 自己啦，叫夢寐以求嘅一顿美好嘅晚餐或者午餐， 隨時啊， 大家一齐食啊，开心开心，好。 喂，今日讲下咧，整一个简易嘅甜品啦，甜品咧食甜品都令人开心嘅。之前有讲过咧，就攞呢个糯米粉嚟整一啲小丸子啦。其实嗰个比例，你当譬如100克嘅糯米粉，咁啊加可能70-80克嘅水啦，咁其实你都系一路猜一路加一路猜一路加，睇下即系嗰个 texture 去到边度成团咧，咁就真系可以就落水滚一滚佢，非常之简单嘅一个甜品。咁之前咧就话啊，可以放落去做糖不粒啦，加一啲花生碎啦咁样。咁另外咧又可以你话中意嘅话咧，夏天咧做一啲芒果嘅，咁啊摆喺啲芒果汁啊、芒果肉嗰度咧就做嗰啲芒果小丸子啦。咁最近咧我亦都见到咧，其实呢一个嘅小丸子咧系有好多变化，即系你加入唔同嘅糖水啊、甜品嗰度咧，都可以有呢个烟烟韧韧嘅感觉。就系咩咧？有啲人会买黄豆粉啊，即系小白可能会知啦。日本咧都好多人会中意食诶黄豆粉嘅甜品噶嘛，嗰啲缺饼等等咧，其实咧都可以加落呢个小丸子嗰度，缺黄豆粉啦，加少少黑糖啦，捞落呢个小丸子嗰度咧，亦都系非常之好食，亦都有啲日本嘅风味嘅。咁大家就可以试一试呢个嘅甜品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我的享乐时代都想跟大家讲，好想听何师傅现在讲的乜嘢。系啦，因为即系攞咗呢一个嘅银牌啦，咁啊希望佢都即系开开心心啊，呢个享受下呢一个快乐，咁啊亦都系即系除咗金牌之外，我哋香港又有银牌，咁啊喺呢个 ranking 上面又可以再上啲啦。 系 啊， 记得之前阿小白报奖牌榜咧，即系你报嘅时候就 即刻睇 update 咗未先， 咁啊睇 update 咗未啦。 啱啱其实咧喺寻日亦都跌翻落去21， 系正常 啦，因为有其他嘅金牌出现咗， 有上有落嘅，咁啊日本又攞多几个牌，咁可能又 boom 高啲上去啦。嗱呢个咧就是关于奥运方面的情况，大家其实呢奥运期间都多了留在家里，或者好像在商场那里去看，感受一下不同的奥运气氛。接下来还有很多不同的香港有机会的项目，包括大家不要忘记拿回那两个碌出来先。单车 系咯， 系啦，咩碌就系单车嗰两个碌啊，搏一搏啊，单车都变摩托啊，仲有嗰块拍咩拍羽毛球拍啊，咁啊，即系希望继续为到香港嘅运动员打气啦，系咪小白？ 系啊，咁啊，今日享乐时代咧，其实最想同大家讲咧，就真系啊，其实原来我哋喺香港坐喺度，虽然我哋冇办法飞去日本啦，咁但系可以支持到呢个奥运咧，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今年嘅奥运咧喺东京咧，对我哋嚟讲有一个好好嘅。叫做地理位置，因为我哋唔使挨眼瞓，咁我哋就已经可以呢就係可以睇到呢一個比賽，例如有劍擊嘅比賽啦，例如啱啱過咗呢一個嘅游泳比賽咧，其實都係喺我哋真係唔需要捱眼瞓嘅時候睇嘅。嗱，何詩蓓頭先個比賽就係頭先係9:40左右啦，劍擊嗰個就晚上8:00多啊。其實嚟緊嗰啲比賽咧，都會係呢一啲嘅時間，令到我哋咧可以稍微放低下我哋嘅工作又得，咁然後同啲朋友約埋一齊食住飯睇，一齊食住飯睇，係啦，咁又可以嘅。所以呢個真係正喎。咁今年嘅奧運咧係開心嘅，咁如果係嚟緊仲有更加多嘅牌嘅話咧，我覺得梗係更加正啦，係咪先？好啦，咁但係除咗係游水咧，就攞咗個銀牌啦。除此之外咧，咁仲有一個咧，真係享樂時代啦。最近咧其實亦都天氣炎熱啊，雖然有陣時時晴時陰啦，亦都有陣時有啲雷暴，不過咧海灘都係一個大家都幾中意去嘅地方嚟嘅。係啦，咁海灘咧，我要留意一樣嘢喎，就是、海灘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禮儀嘅。大家就要好好地遵守呢个海滩嘅礼仪啦。 例如有啲咩呢？ 好啦，海滩嘅礼仪有啲咩呢？第一样，我自己都会带小朋友去海滩嘅，咁但我就会好好喝止小朋友，千祈唔好做一样嘢，就係跑到去人哋嗰啲脊啊太阳伞下低呢，跟住呢就一路跑就一路喺度掘沙。哇，呢、這个真係唔得，因为你跑嘅时候喺人哋，其实可能有啲人喺海滩嗰度会野餐㗎嘛，其实跑过去人哋隔篱嗰度其实都已经容易呢，就令到人哋嗰啲準備咗啲食物全部都係沙，搞到人哋一口都係沙，咁樣就真係唔好啦。好啦，除此之外咧，如果你話去沙灘嗰度野餐嘅，仲有一樣要注意咧，就係有啲人中意開呢個音量啊， 聽歌。 哦，係啊， 係啦、 啊。其實唔止去海灘啊，行山咧， 行山都 係 啊， 有啲朋友仔都會嘅。 其實有陣時行山，我見到啲人開個心機或者開住自己啲音樂太大聲咧，我都會温馨提示佢。即係呢樣嘢，我係好願意出聲嘅，即係唔係話特登去。去同人哋嘈啦，個問題就係因為大自然嘅環境咧，唔係就係得我哋，仲有其他物種啊。咁啊變咗，如果你諗下有啲物種，譬如馬騮嘅或者雀仔嘅，佢原本可以好舒服喺嗰個地方生活，但佢聽到有咁嘈嘅聲咧，其實佢哋係會走嘅，同埋對嗰個地方咧可能會開始有啲。有啲感覺即係有啲戒心啊，咁啊變咗咧就唔係咁中意繼續喺嗰度原地嘅地方生活，咁佢影響咗又係一件唔好嘅事啊嚇，咁所以你音量咧要控制得好，呢個係相當之重要嘅。仲有咧影相啦，影相咧就真係冇乜人理你嘅。如果你海灘影相，因為好多人都係可能一家大細去啦， 但你唔好影到人哋啲泳衣照咯，即係你影你自己就好咯。 即係你自己都 feel 到嘅，有啲人當然啦，就航拍我都見過。真係航拍我都見過，咁喺你海灘上面係咁喺度影，你影啲乜嘢啫？係咪先？大家都心知肚明，其實想影啲乜嘢啦。咁、更加唔好去到咁樣影啦，係咪先？即係個個人去到海灘咧，都係想好投入喺海灘嗰種嘅快樂噶嘛，曬下太陽又好，玩下水都好。咁但係唔係諗住有人拎住部機係咁喺度。即係影自己， 講得冇錯啊， 係 啊，咁呢個都係要注意啦。咁但不過即係今日就雖然酷熱天氣警告啦，但係即係嚟緊咧個天氣情況咧，未必即係你話去海灘嗰度咧玩咧，即係有好多嘢都要注意啦。咁啊，第一啦，即係夏天啊，鯊魚嘅季節啦，咁啊，即係間唔時鯊魚又會出嚟同你 say 個 hello 咁樣話，見到即係啲報章都話見到鯊魚嘅蹤跡啊，咁樣咁啊，大家都有陣時會驚下咁啊。另外就即係有一啲新嘅沙灘又會有海膽啦，咁啊會拮到腳啦，咁呢啲都係喂，即係欺山啊莫欺水啊，有一個咁嘅説法。 如果大家去海灘玩嘅時候，都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海洋物種喺度，有魚啊，有海馬又好，或者海星、海膽，頭先我都話有啦。有嘅時候唔緊要，你保護佢，你唔好拎佢上水面，佢會死嘅。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除咗呢個咧，亦都可以講夏天咧，香港咧，即係如果你去船 P 啊，或者去 wakeboard 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好多水母啊。啲水母咧就唔好攞嘢撩佢啦，因為撩得兩撩咧，其實佢嘅生命都好脆弱，好快 散㗎啦， 好快掛啦。咁第二咧就係你見到水母啦，即係俗稱嗰啲白炸咧，其實你自己咧游水嘅時候，即係戴眼鏡俾佢避開，如果咪炸親咧，又係成個船 P 啊，成個 wakeboard 嘅。行程咧完全唔需要玩 嘅，系啊，同埋如果去海滩玩嘅时候，大家中意玩嗰啲咩掉波波啊、飞碟嗰啲咧，睇住嚟掉， 瞄准嚟掉， 瞄准啲，因为附近可能有啲一家大细喺度玩紧嘅，你掉到人又唔好啦， 系啊， 系咪？海滩嘅礼仪啊。系啊，去还去，大家都要注意啲礼仪。 咁大家玩得开心、安全就最紧要啦。 咁系啦， 系啊。室外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提提你转头是10点钟新闻报道。